韩联社报道，北韩可能会因应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再次收紧防疫措施，推迟开放对华边境。朝中社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应急防疫，应对大流行传染病传播扩散》报道，表示世界各地发现传播力达到 Delta 五倍的 Omicron 变异株，引发广泛忧虑。中央应急防疫部门正是全力保持最高警惕，确保国家应急防疫工作万无一失。分析认为， Omicron 变种病毒令到北韩再度绷紧防疫资源，再度绷紧防疫之言，可能导致朝中边境开放推迟。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57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41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0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44.6跌19蚊，腾讯控股468.2升4.8，阿里巴巴132.4升3.3，斯摩尔国际52.25升3.25，盈富基金24.22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7.26升2.4，药明生物106.6升3.2，快手89.05系跌9.5，小米集团19.44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瑞士法郎8.422，澳元5.571，加元6.123，新西兰元5.33，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6.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38点，系跌12点。港金报16,68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98美元，卖出17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通往沿线路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沿线路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中港城咧中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系几分钟，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中港城中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会场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最主要近住奥运站一段慢线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瑞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沿线路嘅支路交通意外清理好啊，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通往沿线路嘅支路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带都係车多少少啊，唔係交通係回复返正常啊。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

喂死啦啲青春痘，我认真认真冇佢收，死啦啲青春痘喂死啦啲青春痘，粒粒都鬼死鬼死咁臭，都系我唔胃好，食嘢都冇量度，又食煎堆啲肩胛炸生蚝之后我皮肤糙，每朝都有嘢做，哎呀系咁折，再将药膏涂，人话我丑极都激到肺痨，今番真正系老土。其实我个样生得标枪标脱布，系几有前途。 日间天晴啊，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系离岸风势清劲嘅。未来数天天气干燥，听日天气会转凉啊。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有呢个 Blue M featuring 全小明先生的《青春旧》。想睇你个样子啊，因为你个样子呢今天好特别嘛，我哋讲到 吓，费事啦， 系嘛 系 嘛， 有两粒青春痘， 你咪影啦，你咪影张相咯，系咪先？系啊，等大家可以睇下，我唔想，我唔想同你任何拉楞。 冇错啦，陆续有啲朋友同你打招呼啦， 早晨 早晨 早 晨早晨，好开心。咁啊！呢位朋友咧叫陈欣欣，佢话今日可以放假听直播，听直播真系好开心啊！ 真系好开心。 咁重温都 OK 嘅。咁如果大家真系直播要翻工啊， 因为直播可以同一时间俾我哋互动。 互动系啊，冇错， 真系。 你哋嘅留言我会入适当时候读出。咁又上个礼拜咧，讲真唔好意思啊，嗰个点唱时间太多人想点唱，读唔到啊， 好挤逼啊， 又是网上。咁啊，我都逐一同佢哋讲声唔好意思吓。 不如我哋星期一至五都有啊。 好啊， 点唱？ 唔系，如果你又特别需要，系 啊。 因为佢你譬如妈咪生日未必你星期五噶嘛， 系啊， 老婆生日未必你星期五， 唔可以迟噶嘛呢啲， 系啊，唔迟得噶， 尤其是生日啦，生日唔可以迟噶，我听讲， 系咩？ 系啊，只可以预祝，唔可以迟，系啊， 迟咗好似硬系总系失咗啲意思。 补足好似唔系咁好嘅， 嗯， 系啊，即系争啲嘅， 系咯，冇乜诚意咯。就算个主角心可能都有少少唔开心。 唔系，我有啲人当然冇所谓啦，但系即系话，如果你系相信一啲譬如习俗或者系相信一啲咁嘅嘢话，其实应该就系补足系唔系咁好嘅。 好， 系 咪有？ 不过有 嘅 冇嘅， 系啦。但系因为大家都有留意到啊吓，又上个计上个星期五咧，咁啊就有呢一个嘅就系梁家章 remix 时间啦。今日咧又再嚟啦，系啦，再下一城啊，啱唔啱啊？ 系咯，西啦啲 冯 念 明， 西啦啲精系啦，犀利啊，真系 好正， 正系得呢度只此一。张嘅啫， 冇错。 得闲听下呢度有啲特别嘅 高张啊， 特别高张歌曲啊。 冇 错。喂，嗱，今日咧喺网上睇到咧，即系有啲关于不同嘅地方，其实有时咧，我哋都会喺香港咧。 虽然话感受唔到冬天，我自己觉得啫，即系唔系好冻嗰啲，但去到好冻嗰啲咧，其实讲真，人哋真 系 好辛苦 嘅，系、嘅，太冻系嘅，系啊，你以为好似话好似好过瘾啊，哇，好多衫可以着啊，好靓啊咁样，但系其实系好辛苦嘅，啲人其实系唔中意嘅，当地人系唔中意咁冻嘅，系啊，出街又有麻烦啦，系咪？就算你揸个车，你出边话全部都已经冰封几多地啊，咁样好危险噶嘛，揸车。 我最记得 生活又唔方便。 嗰阵时咧，去到北海道啦，有一样嘢最少少啦，即系我唔敢话，即系觉得好烦厌，但系我觉得麻烦咗少少，就系、是、每次出入冻嘅同埋室内或者上车或者落车，你仲要花一段时间要着翻一件两件颈巾，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时间咧，系唔觉唔觉，其实都几多嘅。 我就会觉得冻到有时诶，我唔想出街咯。又或者就其实如果你住喺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有睇一啲荷里活嘅电影啦，好惊噶。方圆几里里面净系睇啦，天又早天黑啦，同埋嘅就系即系你夜晚黑嘅时间好长啦。以及就是说你可能是方圆几里都是得你自己一间屋啦、哦。其实你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不是好像我们香港那么方便的。 你觉不觉得有雪的时候呢好像整个世界静得很紧要。 是啊 没晒声音。 听到自己心跳咯其实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件事。 你去过最冻是什么地方 我最去到最冻的是当时的、苏联。 苏联 冇错，喺嗰度拍嘢， 几多度啊？ 嗰次应该冇记错，系零下十度到啦，系、啊。 我记得啦，同阿张曼玉， 同张曼玉，同埋嘅就系许冠杰先生，系、哦、啦，咁一齐去。咁跟住我就系有一次嘅就系，基本上你系有一个感觉，油架车。就正如可能因為架車好暖，你一定要開暖氣。你著曬所有嘅嘢都好，你準備好曬所有嘅嘢，哇！暖包乜嘢都搞滯。落去嗰、那個雪地，因為我哋喺紅牆嗰度要拍一啲外景，咁啊諗住嘅就係話，即係喺個旅遊巴落去，咁跟住咧就係要拍啲咩拍啲乜嘢。但係其實所有嘅嘢都要快，點解咧？人就算頂得住。但係機器頂唔住， 係啊係啊， 原來佢哋係會唔喐嘅， 係啊 咁所以嘅就係咧，啲機器都要著衫，佢哋就要包住曬所有嘅嘢，咁啊一擺低，咁啊就係哇個 cameraman 望一望呢個位，係啦，一陣間就講俾大家聽啦，你要企邊度企邊度做咩做咩，快快脆脆。當佢唔喐嘅時候嘅話咧，你又要拎翻上去，等佢暖翻之後嘅話先再拍。所以其實係好煩嘅。 我記得呢樣嘢咧發生過以前啊，當以前咧冇手機嘅時候咧，影相真係用相機嘅。 係啊， 咁咧去到日本好凍，我都唔記得幾多度啫。冇你嗰、那個咁凍啦，但係咧影影下，哎呀冇喎，直情冇反應。咁啲人就話係啊，你要攬住佢啊，俾身體個温暖佢暖翻， 佢會停噶。 係啊，佢 freeze 咗唔 喐就唔喐噶啦， 唔喐啊， 係啊，就卡咗喺度噶啦。咁我哋就試下啦。咁譬如可能佢哋已經 set 好曬鏡位嘅話，人落去咯。你落去我諗啊，冇十秒啊，係以秒計啊，你已經可以 feel 到嘅就係嗰啲凍咧係四方八面咁嚟啦，因為喺紅牆啊嘛，大風，以及嘅就係地下咧嗰啲雪咧係已經積雪。有高嘅，你会感觉上嘅就系话，哇喺只脚嗰度喺咁嘅渗上嚟咯，所有人都话点啊点啊，好冻啊好冻啊，就会跑翻上去个旅游巴，再暖翻呢个时候又落嚟，你遇事者咁样嘅话，其实系好痛苦嘅一件事嚟嘅，系啊，你好攰啊， 但系有冇办法？ 同埋好冻，同埋嗰啲冻咧系你系一定要去翻啲暖嘅地方，你先至可以 feel 翻你似乎个人复活啦。如果唔系嘅话，你根本上咧系冻到咧好似即系 死咗咁样， 碌雪条咁样觉得自己。你系唔想喺嗰度活动？ 我谂系因为我哋唔惯啊，即 系 我哋生活地方冇咁冻。我试过最冻咧，差唔多啦，嗰个温度喺北京零下十二度。当时嘅感觉就系，虽然我着咗两条裤咧，唔知点解啲风仲可以上到去嘅，即系仲 寒似骨咯。 系啊，佢仲可以入到 嚟噶， 同埋你着住对即系普通啲嘅鞋咧，你只脚板咧，你都会好似雪咗冰咗一样。 唔可以噶，唔可以噶。 仲我谂你真系住啲雪 噶嘛？ 系啊， 即刻会系硬。 住啲雪雪地靴先 系噶， 系我都试过有一次去沈阳公干，冻到咧我冇办法，即系出去做嘢做 show 嘅，唔记得都系零下唔知几多度。沈阳未去到最冻嗰阵时，十一月尾到啦，即系呢个咁嘅时候啦，嗰啲已经好冻噶啦，已经冰天雪地啦。我直情咧觉得我自己就嚟死啊！ 点解？ 我每半个钟。 做咩？你已经着晒衫噶啦， 着晒衫， 厚衫啊， 系顶唔顺， 有备而战嘅。 系啦，我就坐喺个超级市场里边，有张凳，即系佢里面有晒暖气噶啦。 梗系要啦， 坐喺度， 佢哋啲巴士站都有暖气噶嘛，咪即系会冻死人。 我就恰着咗。 吓， 瞌着咗， 咁咪仲危险？ 系啊，跟住有人叫我， 有人拍醒你，千祈唔好瞓啊，千祈唔好瞓，一定 我睇啊，我又出去望一望，我真系顶唔顺，我未试啊，咁样样真系好想瞓。 系咪因为太暖啊？ 暖啊， 暖得滞， 出面又冻，我总之成个人好似就嚟。拜拜咁， 暖氣咧係另一種咧，其實 又昏昏欲睡嘅感覺。 昏昏欲睡，尤其是酒店咧開唔到窗嗰啲咧， 唔係好醒 啊！係啊，我好唔中意嗰種感覺。你有冇試過？ 我有試過， 點都要瞓，真係好彩有人拍醒我哋。 哦呵，如果唔係嗰只已經拜拜噶啦， 係啊， 如果唔係，今日我哋就唔係坐喺呢個直播室啦。 係啊，但係當然係感覺啦。不過嗰種凍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必須要好快又要食嘢，好快又要食嘢。 係啊， 永遠食唔飽啊！ 但 係 幾開心啦，我覺得。 係啊， 我有呢種感覺嗰陣我。試過有一次去韓國，就係我趁冬天嘅時候，你個問得韓國唔知點解， 我咪就係去東大門陪啲屋企人去， 我又喺 通宵掃貨， 係啊，因為係國係咩嘅興噶嘛，係通宵噶嘛，東大門 一個鐘食一次嘢，又嗰啲毛豆仔 一個鐘食一次嘢， 係啊， 翻到嚟平咗十幾磅， 係啊， 我就去咗幾日啦， 咁咪咩唔使做？你其實食完你一個鐘食咗，我當你食十分鐘，咁即係話你大概四十五分鐘佔咗，又揾第二間食。 唔係講緊就係你食完之後嘅話，你總之你有嘢懟嘅話，你又可以再食。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話一個鐘啫，可能係個零鐘咁咁嘅意思。 不停補充熱， 係 不停補充， 一好肚好好肚。 通常你一定要有啲湯嗰啲嘢特別暖。 哦，係啊。 所以其實佢哋嗰啲嘢係啱㗎。 湯面 係啊， 因為辣辣地，咁你就哇暖含含。 你講起咧，我就覺得就嗰次又係咁樣啦。咁啊諗住嘅就話去東大門嗰度掃貨啦。咁啊掃咗後東大門就好辛苦嘅，你入到去嘅時候，你要將啲衫全部除曬， 因為好熱噶嘛。 因為佢裡面好熱， 熱到痕啊！ 我就同我男朋友講，我就喂，如果係咁嘅話，真係唔好住啦。我哋都係搞即係等我個人適應咗先。咁跟住收尾咧，就出翻，出翻就哇好凍，突然間就兩個好肚餓。我係記得喺東大門斜對面，就唔知點解會有一間咧，好似你嘅回答吧1988啲咁啊，比較舊少少嘅一個蛋誒一個檔攤。我哋就話唔好嚟啦，不如就衝入去。 食咗啦。 又越舊嘅話，你就越有嗰種風味，係咪？ 越兜踎越好。 冇錯，一一推開嘅話，你又覺得少少咧，好似我哋哇， 有個阿豬媽就出嚟。 冇錯，有個阿豬媽就用韓文同我哋講嘢，我哋梗係唔知道點樣啦，全程係冇辦法能夠同佢溝通。總之嘅就係你見到周圍所有人嘅話，都係食緊同一樣嘢， 就食 緊嘢啦。一兜嘢，裡面有啲魚，跟住咧就有啲咁嘅四小碟啊，定係唔知八小碟嗰啲咁樣。咁樣跟住咧就有啲面啊咁樣。我諗都係全部都係咁噶啦。 係啊。 總之我就見到隔離咦唔錯喎， 有啲煙霧起嘅就正啊。 我都試過呢個方法，總之見人食乜手指就食嗰樣，唔使諗咁多。 好開心啊！嗰次所有嘅嘢全部清曬，你諗下餓到幾緊要 啦。 冇錯啦，好開心。呢個話題來自一個嘅討論區啦，佢就話咧喺呢一個。黑龙江嘅气温低到零下23度，咁有个人咧买咗个好热嘅杯面，因为啱热水冲噶嘛，咁拎到寒冷嘅空气之中，喺室外啊，啱想食五分钟咧，就全部变晒冰雕啦，即系一条条硬嘅雪， 会立即啊，尤其是佢热啦，所以其实咪会咩咯，会即刻会变成冰雕咯。我有见过有一啲玩噶嘛，就系拍一啲旅游特辑，佢哋就去一啲好冻嘅地方，就会系玩乜嘢咧？有一个铁桶，其实就揾嚟装嗰啲油嗰啲铁桶咧，其实你就系。吸个盖之后嘅话，你可以装啲热水落去啦，就成个人咧就入去，即系浸住个身咧就系浸住个铁桶嘅，咁啊整湿咗个头之后咧，一夹起身嘅话，跟住你嘅如果长头发嘅话，即刻会变咗一个冰雕。 哇！ 好得意，因为个个都会咁样玩嘅，唔知系去嗰啲什么咩北极啊，定系咩呢啲咁嘅地方，系个个都会咁做。 因为得呢度可以玩到， 得呢度先玩到，同埋佢咁系立即结冰又得咗。 一定要即刻影相， 立即啊，好好玩。 咁冻嘅天气咧，我记得啦，嗰阵时韩国咧，因为佢有嗰啲叫冲温泉，但系室外嘅。我真系觉得咧，我冇乜勇气。 露天风吕，哇，好正啊！露天风吕。 但系你要喺一个最暖嘅有泳，即系有热水嘅泳池起身。打开个窗，即系打开嗰个露台，跟住行出出边。 哇，好正啊！好正啊！ 好冻，我都出咗去浸咗一阵。 系啊， 我都出咗去浸咗一阵。 系啊，但系浸完温暖仲正啊， 系嘛？ 三分钟真系好正啊！冻热冻热啊！ 其实咁样系对身体好好噶，你知唔知啊？ 血液出就血液循环啊嘛！ 系用呢一种咁样嘅方法咧，系 keep 到咧到而家已经真系年纪比我哋大，但系咧你会 feel 到嘅就系佢嗰啲皮肤嗰啲咧系掹掹紧嘅，就系用呢一个冻热冻热冻热嘅方法 刺激佢， 刺激佢。咁啊，但系咧就系咯 keep 得好好，同埋好靓仔咯。 好，我今晚试下先。 你唔好啦， 你而家已经太靓仔啦， 系啊，换咗眼镜已经不得了啦， 害死啲少女啊！ 系啊，费事啦。 唔想啊！ 系啊，成条路无端端瞓低几件咁样，我费事帮你搞咗嘢。 我惊太多啲 fans 追你啊！ 街嗰度啊，已经有两个女仔扯我只脚，唔俾我行啦。 边只脚啊？ 问你攞钱。 左脚右脚。 一人攬一隻腳咯。 咁就好啦，唔該你遲到啦，今日 靚仔有罪咩？ 冇錯，大家要知道阿馬小玲幾靚仔咧，上香港電台第二台嗰個網頁咧就睇到噶啦即係戴哥都係戴黑框眼鏡，但係就唔係呢個 啦，係 嗰個夠啦，而家仲靚仔啲添嚇。 而家今日真係靚嘅， 係啦 ，OK。 不過天氣咧呢樣都會凍嘅，雖然就唔會凍到咁凍啦，咁但係就話呢個星期二、星期三開始咧會跌到13度喎，咁新界地區可能就會單字添啊，可能係9度啊嗰啲咁。 啊，呢啲好啊，耐少少。 小事啦，我哋以前翻學嘅時候係 特別凍啊， 係 啊， 5度啫嘛。 4-5度嗰陣， 跟住就冇啦。跟住啲人會上去睇大帽山嗰度去睇 結霜 啊！ 係啊， 呢啲好玩啊！ 冇啦，而家 冇啦。今日冬天真係你嗰啲凍都唔知去咗邊嗬。係 啊， 即係講緊聖誕節都差唔多嚟嘅時候，都仲係咁嘅天氣，10-20几度啊！ 一個月唔夠啫喎。 係啊，一個月唔夠聖誕節㗎啦嚇！你快啲買聖誕禮物俾我。 我會啊，我籌備緊啊， 籌備緊。 不如我話俾你聽，我想要咩啊？ 唔使， 跟住你買俾我，我驚你唔知買啲咩俾我嘅時候，我抌都抌唔切。 唔會。保证唔会，我喺呢度讲嘅。 好，等待等待啊！哎，好啦，十点半，听紧风骚跑人，先喺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对由非洲南部8个国家回港的居民，先到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再到酒店检疫14日的安排感到奇怪。只改变检疫地点，涉及行政安排，检疫酒店的漏洞亦都未完全堵塞。認為應該在竹篙灣完成21日檢疫。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新變種病毒 Omicron 對香港與內地通關有一定影響，估計內地會對機組人員豁免檢疫安排感到不放心。他又擔心 Omicron 對疫苗成效大打折扣，但是疫苗对预防重症有一定成效，认为应该做好疫苗接种工作，鼓励有需要人士打第三针。而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同一个节目说， Omicron 个案没有流入社区，相信不会影响通关。他又认为推出疫苗护照至所有餐饮和表列处所，可以提高长者接种率。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继续蔓延，加拿大首次出现个案，两名患者都住在首都渥太华，近日去过尼日利亚，患者已经被隔离。加拿大日前开始禁止来自或者途经非洲南部7个国家的旅客入境，当中并没有包括尼日利亚。而两班上个星期五从南非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客机上，61名乘客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当中至少13人感染 Omicron。 英国发现第三宗个案，当局说这个人已经不在英国，英国将会在星期一召开7国集团卫生部长紧急会议，商讨 Omicron 的事态发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抵达湖北武汉，今日起至到星期三在当地进行访问行程。林郑月娥朝早先拜访港资的武汉亚森总医院，期间将会致辞，亦都会参观医院设备以及与医护人员会面，之后将会到访一间智能车企业参观。林郑月娥下午将会拜会湖北省领导，之后紧接出席粤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将会发表讲话和见证签署备忘录。随行的特区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法国要求英国在打击贩运人口的组织上提供更多协助。法国与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官员在法国北部港口加莱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偷渡问题。 欧盟机构亦都派代表出席。由于争拗，法国取消邀请英国出席。一艘偷渡船今个月24号从法国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前往英国途中沉没，导致27人死亡。达尔马宁在会后表示，要同英国合作打击贩运人口的组织。法国需要情报，但是法国警方提出的要求不是经常有回应。另外，欧盟边境管理局将会由星期三起调派一架飞机协助打击偷渡问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8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56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9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43.8，跌19.8；腾讯控股467元，升3.6；阿里巴巴131.5。啱啱轉咗，係報131.5，係升2.4。盈富基金24.12，跌1.4。善摩爾國際50.3，升1.3。恒生中國企業86.98，跌4仙。快手89.8，跌2毫。藥明生物105.5，升2.1。小米集團19.4，升3.4。銀河娛樂43元，跌3.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13.7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4，人民幣6.386，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746点，跌5点。港金報16,68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1美元，卖出1,7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嗰段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佐敦道对出；连翔道出翻去广东道咧都受到影响，车龙排到去小隧道里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常怡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沙田的乡事会路去沙角村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因为有道路工程是做紧，咁影响到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同埋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一年十集的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住宪法的一个特点。 零是从无到有的第一部宪法， 一是单一制， 二是两个特区， 三約三千人組成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四代表四點五部憲法。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的认识。 11月24日起，宪法全万家。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是。多啲行路，扭下擰下，揈下腳，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動唔方便嘅咧，淨係咧嚇誒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啊！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点到下午1点，風鬆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网上都有朋友咧同我哋 say 下佬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真系好想好想睇下马老师今日个醒目样啊，咁样样，阿马老师你摆唔摆你嘅醒目样来？ 我影咗啦， 影 系啊，我影咗你同我阿陈啊，阿腾啊， 好醒目嘅样，咁一阵间咧，一阵间阿马老师个靓仔样就俾大家睇下啦吓，咁另外咧有位叫做冤玉平，佢话咧就提议非常之好啊，约约星期一到五都有点唱就好啦， 真系， 佢话 New York 啊，我喺 New York 晚晚都听你哋嘅节目噶， 哦，你啱同我。倒轉啊嘛，而家係 New York 嘅夜晚黑咯，係12小時咯，佢夜晚黑10点零咯， 嗯，冇錯啦， 食飽飯未咧？ 係啦，點解仲唔瞓啊？ 係啊， 因為要聽風騷快活人咯， 都係好嘢咯， 我聽到1点钟 至瞓咯，聽曬， 有乜所謂啫？晏啲瞓，晚啲瞓咯。另外有个 Kitty 咧，话早晨啊，上个礼拜五咧点唱冇播到，希望今日补翻啦。因为咧 Kitty 个妹啊，凤玲啊，3岁生嘅，祝佢生日快乐。佢系黎明嘅粉丝，希望可以播黎明歌，一人帮你播好冇？ 一样 啊，好 OK， 好非常好。 嗯，咁今日咧我睇到一个讨论区上面嘅新闻咧，我谂翻起我都见过呢一间嘅士多嘅，就喺、是、九龙城。佢、因为佢结业啦，咁令人谂起咧，其实香港好多旧貌嘅风景咧、或者呢叫都市小景咧，都系越嚟越少嘅，即系呢啲旧式嘅士多吓。唔知道你对旧嘅时代有啲咩嘅最深印象咧？佢头先我睇个新闻咧，我即刻谂起，系啊，嗰啲有水嘅汽水柜咧，真系好令人哋回味 嘅，好正啊！ 你知唔知边啲啊？即系有啲汽水浸晒啲水里边嘅， 喺上面度开嘅。 系 如果唔知嘅朋友，系啦，一个铁柜啦，跟住咧就喺上面度开嘅，烫开佢个里边系有啲水，就系用嗰啲就系啲水咧就系冰水嚟啊。咁跟住佢就帮佢浸住你嗰啲嘢，就令到里面嗰啲汽水嘅话系冻嘅， 冰冻 系 侧边有吊。吊住个开瓶器嘅， 冇错， 掹起佢就揿住个力，咵， 系啦， 嗰啲盖咧通常劈喺地下， 所以你拎出嚟嘅其实基本上嗰只佢系湿嘅，同埋系滴水嘅， 冇错， 佢一定会有一张嘅就系霉霉地嘅啊， 原本白色变灰黑色嘅， 冇错，摆喺度俾你整翻个礼拜， 如果啲汽水盖有抽奖嗰期咧，啲人就执翻晒啲汽水盖， 执人哋嗰啲添， 系啊，掉起去睇， 你讲咧嗰啲汽水盖染抽奖咧，系嗰个汽水盖染啦，跟住有块水虫搣走。我都玩过嗰啲游戏， 冇嗰啲油劈喺地下。 系啊， 最叻咪想汽水一支咯，有时想汽水一支， 系啊，不过多数我都系冇嘅， 系咪？ 系啊， 我有， 因为以前我中意饮咩达噶。我中意饮咩达嘅提子汁噶，系、啊，同埋嗰阵好想换一个熊猫，我仲记得佢嗰首歌就系、是、熊猫真可爱，点样似系熊猫啊？咁嗰阵其实就系要饮嗰啲。 我未听过， 我都未听过喎。 你听埋呢啲咁嘅嘢嘅， 熊猫真可爱， 系啊。咁佢就有人问佢，点样似系熊猫啊？系问答形式噶嗰首汽水歌。 我净系记得一首汽水歌咩？饮翻支乜乜，饮翻支乜乜，你有冇听过啊？ 我都冇。 你嗰支乜乜嚟噶？ 唔知 cola 定定？乜嘢啊？ 咁快啊！我唔难听噶， 佢得两句啊？饮乜支乜乜？饮乜支乜乜？ 系啊， 边个作噶？ 你问我呢啲名字 啊？ 有冇听 过饮乜支乜乜？ 连嗰支系乜你都唔知，咁你 点？一系就叫 cola， 一系就叫做得等等，即系嗰个。 哦哦哦 Cola 好耐以前一隻汽水嚟噶， 唔知啊。 不物品咪就係 Cola 咯。哦 ，Cola 係咪啡色噶 ？Cola 係啡色。 點解叫 Cola 嘅？係英文定 Cola 嘛？ 但係佢唔可以叫做 Cola 啊嘛，因為係人哋註冊咗嘛， 就叫 Cola。 係啊， 明啦。 嗰陣時候應該嘅就係你有錢就飲咩嗰只，但係如果你冇錢就飲我哋嗰只。 你試過有冇 平啲嘅？對唔 對？有冇假 party 成盤汽水拎走啊？ 冇 攞走啊！ 冇你咁衰， 賣 攞翻屋企啊！ 即賣啊！即假 party 啊！成盤汽水啊，好正！ 有 咁樣稱出去咧， 因為嗰個年代仲係玻璃樽多㗎。 冇錯，冇錯。 通常呢啲男仔呢就扮型呢就一日托上个膊头嗰度，一日就成抽抽住。好好。 周年 牌。型啊嘛，周围啲女仔望住啦要。 托水辉哥。 托水辉哥。托水辉哥。 好开心。 不过呢旧式嘅士多呢仲有好多嘢嘅，新闻里面都提到。譬如旧式嗰啲火柴啦，有火柴嘛。我谂而家都冇咩人用火柴㗎啦。 我有。 系你屋企仲有火柴呀？ 唔系，系搵嚟点香薰或者搵嚟点蜡烛。我系用火柴嘅。 点解唔用打火机呢？ 我鍾意嗰种怀旧嘅感觉。当你一吹一吹佢嘅时候，你嗰啲烟咁样喺嗰个火药嗰度走。 有种旧式嘅 感觉咯。 嘅浪漫就好似黑胶唱片咁样。虽然系旧，但嗰种嘅味道呢系以前嘅。 以前嘅士多，我仲记得一样嘢啦，就系有好多个好大个好大个玻璃罂，里面呢就系摆晒嗰啲系糖果啊、 饼干、 饼干啊、 土字饼。 你去到嘅时候呢， 烟仔饼啊， 几多几多钱嘅，系几多几多钱买走。我觉得嗰时候非常之环保。 跟住婶就喺你手里拿一扎俾你， 拿一扎俾你。系啊，你唔会觉得污糟噶？ 一 攞之前佢唔洗手， 或者一个灰色嘅壳， 系啦，铲一兜俾你。通常我点解呢？因为我冇咁多钱咧，佢唔可以铲一兜啊。佢通常只系嘅就吓，买两毫纸， 即系一兜都贵嘅。对于你嚟讲，对当时嚟讲， 嗰个壳好大只噶， 我记得花生都系佢铲嘅啫。 系啊， 咩都系铲嘅啫。 好犀利噶，佢哋一兜就好似系一磅噶。 佢 我有问过， 系 啦，一兜就等于一磅 噶。 我边度买到一磅？ 咁啊，就算買一磅，寧願買兩樣嘢、三樣嘢。係 啦，加埋加埋啦。通常如果係買好少嗰啲咧，你就會覺得擘大個口就誒，等陣先買我個。 通常呢啲士多咧，多數啲阿伯啊、 阿 嬸 啊、 伯伯，係啊，同埋一定有隻貓， 係 有個收音機吊住喺度嘅。 係啦，冇錯，或者係誒，仲有一啲嘅就係誒，會係嗰啲黐。 乌蝇子， 乌蝇子，吊下吊下， 大家知唔知咩叫乌蝇子咧？ 即 系啡啡色，立刺立刺刺喺个天花板或者揾个地方吊住咁吊落，咁啲乌蝇咧停咗你就走唔到嘅。 系啊，冇错。 就 喂，有时啲士多卖埋玩具噶喎。 咩话？ 卖埋玩具啊！ 其实咁乜都卖噶。 系啊，西瓜波啦。 你有冇玩过胶剑仔啊？ 胶剑仔有，佢真系 倒出嚟，跟住就剔剔剔剔嗰啲胶剑仔。 系啊，咩都有 玩噶 嘛。 就签。 哦，系。 我竹签， 竹签。 竹 签， 仲有就系潜嘢啦。 啊，潜嘢我 抽奖系嘛？抽奖 系 嘛？ 系啊， 一搣睇下有冇中奖。 抽斗令， 你有时佢一定会挂晒嘢出嚟嘅。 系啊， 话俾你听就系，如果你咧潜到啲咩嘢嘅，跟住咧就可以得到呢啲咁嘢，你永远都潜唔到。 我潜唔到啊！ 其实加埋嘅钱嘅，你可以买到。 我试过潜斗令，即系啲唔好行为啦。人哋斗令一脚只啫，我潜斗令搣咗两只，两只都中。各自再買， 呃阿嬸 錢。咁你兩個中嘅話，你唔可以一次過領喎，領取喎，咁我咪知道你呃佢咯。 係啦，所以咪各自再俾個豆領佢再潛咯。 原來佢由細到大都 到最後尾，你又唔係要俾咗兩個，俾咗一毫子佢潛兩次。 但係佢覺得著數咗， 佢已經係啦， 係。佢思維覺得都係益咗。 原來個貪心精係咁細個杯嘅。 係啦， 因為飲得太多貪心精。 我係咁 仲要系热嘅贪心精， 正，快啲饮杯 贪心 精，花儿记得买，番禾记得带， 贪心精。 空空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字的破伞，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外，没有你阴的天亦好。 冷冷雨、哦哦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亦讨厌。冷冷雨、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同这风光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 网上情，幸运是另一种实力。我曾经认识那个女仔，姑且叫做施小姐，她是朋友之中公认最幸运的女人。幸运这个其实很复杂的词语，一方面好像赞你，另一方面好像说、哎、其实她实力不够，意外胜出的，这样的贬义。尤其是呢位施小姐，其貌啊麻麻地啦，唔算好美艳。惯性嘅思维就系、是、幸运系属于美女，佢啊超幸运啊！点解啲人会咁讲？因为施小姐虽然佢最初入公司嘅时候咧就做啲平平常常嘅职位，慢慢就一路升一路升，做到副总经理。唔单止系咁啊，佢仲嫁咗一个又有钱又靓仔。是他的客户的老公，当年身边有很多女仔都围绕着这个男仔，但是他竟然揀了样貌并不突出的施小姐。个个就说了、啊、他真是犀利，入了来几年之间就攀升到这么高的职位，又嫁了个这么好的老公，他真是幸运啊。为什么他会这么好运的？以前我都不是很明白，直至有一日，我去找他一起去 gym， 啊，啱啱咧，佢个老板又喺度等电梯，我就同佢讲：喂，使唔使俾你老板走咗先啊？我咁样讲系因为好多打工仔一同老板相处咧就好唔自在，唔中意噶啦。施小姐就话：唔使啦，咪同老板一齐坐电梯落去咯。于是我哋就一齐坐电梯落去。喺电梯里边，我见到施小姐落落大方同老板倾偈。一啲都冇普通员工嗰种嘅拘谨，甚至仲倾咗几个健身嘅知识， 教埋佢老板，仲讲话啊附近有间咩餐厅好好食噶，你得闲嚟去下，嗰度好多我哋嘅客户都会去噶。相信呢一程嘅 lift 令呢个老板对佢都有好感，后来就升咗佢做一个较高嘅位置。好多人以为生命中嘅贵人系有隆重嘅仪式安排好，站喺呢个聚光灯下深情等待你。现实就系、是、你嘅贵人可能喺任何一个不起眼嘅角落，任何一个不经意嘅片段，喺度观察你、打量你，考虑成熟就会伸出金手指，令你点石成金。我曾经问过施小姐，你嫁咗个咁多人中意嘅男人，条件咁好嘅男人，紧唔紧张？惊唔惊第时会俾人抢走啊？佢好平静咁话，其实爱佢、同佢好、同佢结婚呢啲事情，当然对我系好啦，但对佢都唔坏。我有能力，我哋系一加一大过二，我哋嘅感情系好合拍嘅。我嫁咗佢幸运咩？佢娶咗我，佢仲幸运。乜嘢幸运？幸运就系你有实力，同埋你知道自己嘅实力喺边度，唔会因为人哋嘅说话改变自己嘅睇法。你相信自己做到乜嘢，做唔到乜嘢，应该点做？幸运就系另一种嘅实力。如果单靠幸运，缺乏实力，咁当然唔可以持久。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你。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 这一刻最特殊。 叶德仁嘅呢一首《幸运是我将时间带到早上》，差唔多十一点钟噶啦。有位朋友叫 Derek 啊，佢今日咧佢太太生日，可唔可以点一只黎明嘅歌咧？咁头先我首黎明嘅《蓝雨》，我知之前有个朋友点嘅，咁啊夹埋呢一只啦，好唔好啊？送埋俾阿 Derek 嘅太太听啦。咁另外有朋友想点咗俾你个花洒头听啊，因为咧呢个朋友系话你好靓仔，咁所以佢咧想点只歌咧俾你听，你个花洒头啊，男人最痛啊！你记唔记得上次水龙头撞水龙头啊？嗰、那个故事系啦，所以佢点只花洒头俾你听。 呢位咩朋友啊？ 呢、這个朋友咧叫呢、這个朋友叫做钱文浩啊，系、 嗯、 啦，啊、哥下次有机会点只歌俾你花洒头听。 好， 咁另外有个朋友问我哋啊，讲一啲旧嘅回忆，记唔记得白云汽水同白领汽水？ 我正想讲啊，系啊，冇钱先至饮 嘅，好平， 我未饮过、 啊、青柠味嘅汽水嚟嘅，你冇理由冇饮过，系啊， 真系冇、啊， 可能你饮我唔记得， 我都话我冇童年噶啦。 白云汽水之外嘅话，其实白云汽水有两个味道，啊、一个系青柠味，另外系 cola 味，咁但系多数都系饮呢个青柠味嘅、 哦， 有 cola 味嘅，系 啊， 一个普通嘅乜嘢招子都冇嘅，系当你冇钱嘅时候你就会有，嗯、 但系有味嘅水咯， 有味嘅水咯，系啊，同埋佢系特别闯喉嘅，特别乸喉。 所以有 feel 啦，有 feel 汽水嘛， 唔会想饮噶。再高一格啲嘅，有少少钱嘅咧，就系饮头先你讲嗰个嘅 cola。如果再有最有最有钱嘅话咧，就饮我哋而家嗰个可乜系啦。 原来如此， 喂， 好啦，十一点钟。 因此，香港市民应该保持清醒，为自己福祉积极投票。他又说中央希望民主党在内的泛民能够与新选制并行，千祈不要将可能走出的活棋再次推向死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正是考虑进一步收紧入境限制，以防止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传播。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表示政府会在适当时候公布措施。日本已經收緊旅客從九個非洲國家入境的防疫要求，旅客抵達之後必須在政府指定設施隔離十日。岸田文雄又說，當局會繼續新冠疫苗接種計劃，下個月開始為民眾注射加強劑，同時尋求專家提供更多有關疫苗的數據。天氣方面，一股大陸氣流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1点，跌198点，总成交金额6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1点，系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42.2跌21.4，腾讯控股467蚊，系升咗3.6。盈富基金24.04跌2.2，阿里巴巴131.1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6.64跌3.8，斯摩尔国际49.75升7.5，快手88.05系跌1.95，药明生物105.7升2.3，小米集团19.32升2.6，银河娱乐42.25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99，瑞士法郎8.424，澳元5.57，加元6.12，新西兰元5.328，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6.8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6点，跌5点。港金报1668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54美元，卖出179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荷里活道；在九龙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欣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漆咸道南。在新界，由于受道路工程影响，沙田乡事会路去沙角村方向，近住大中桥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元和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方向机场，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原来人世有天色。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对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谭嘉仪，今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二台话你知，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大概每14名香港女性就有一名确诊入侵性乳癌。 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恒常体能活动，避免吸烟、饮酒，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腰围，可以减低罹患乳癌的风险。 现时治疗技术不断提升，乳癌的治愈率都不断提高，及早发现和接受治疗，对治疗成效和患者的生存率是非常重要， 所以女性应该实践健康的生活习惯，时刻关注乳房健康，多留意乳房有没有出现不寻常的变化。如果察觉到乳房出现不寻常的情况，就应该尽快求医了。 44至69岁的妇女可以透过癌症网上资源中心的乳癌风险评估工具，了解个人罹患乳癌风险。 想了解多些有关妇女健康的资讯，你都可以去到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约见护理统筹主任，了解你的健康需要。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监制，我唔得啦。 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风寒。熟睡那刻，还未身依，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道具。 MC 话今次监制系睇得起佢嘅，度身订造嘅呢首作品原本个 range 咧系升两次 key 嘅，不过由于佢哋顾虑到唱 live 嘅稳定性同埋出嚟嘅效果，最后升一次够晒数。 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林宝，编曲徐浩、黄兆铭。今个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MC 张天赋，记忆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邵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第二天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中快活人。 哇，几多 fans 赞你啊，话你靓仔到不得了啊。這個、呢个咧就空叔虾，佢话咧喂 keep 住碌个碌啊，呢、這个碌呢、這个碌 keep 住个碌， 呢碌好 呢碌好呢个碌，系啦。fans 话靓仔要强哥，哇下面真系唔好读啦，太多啦。我一读完之后我好自卑啊，因为个个赞你靓仔啊。 系咪因为你太丑样咧？平时 我呢啲走在时代尖端，同呢个潮流脉搏同步嘅人， 系 梗系咁啦。 你呢一个眼镜点会系走在潮流脉搏啊？ 走在时代尖端。同呢個潮流， 你即係話平時你唔打搏，你唔打扮，但你一打扮起上嚟嘅時候咧，其實你係靚仔， 直情時代尖端啊！嗰個端端懟懟住我啊，直情係啊！好啦，嚟到我哋呢個環節 ，yes， 行走江湖最後篇 ，fans， 阿梁。 Let's go！ 搞错你大佬， 我太心急，我太心急，我太心急要做呢、這个，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嘛，咁啊做咗先啦，好嘛？ 冇所谓，冇所谓，冇所谓， 因为咧就本来调转咗嘅，但系冇所谓，我哋喺节目里面咧即系一体化噶吓， 我哋啲随心随意， 就系咯。中意点就点， 咪咯，系啦，就好似 想唔到，我仲有机会再睇你指住个时间表俾我睇。 系啊，佢永远做个时间表就有用，佢唔做就冇事。呢啲就系宿命。 好，我哋做咗做咗呢个先， 系真系 系 系啊， 系咪先？你好地地咁，唔系好事咯。 咁我当做施难佢好 冇？冇 行咗去之后，跟住 冇 系啊。我哋又要再执过噶啦，之后。 咁你咪想做啲心理测验先？ 唔系，就呢个先啦，先啦，做粉丝啊！今日嘅主题系粉丝啊， 冇错， 今日粉丝，行走江湖，亦都系最后一篇嘅，因为咧下个礼拜开始咧有一个咧非常重头嘅环节，就系由呢一个英俊 look 嘅马小强咧做嘅一人担当， 唔系，仲有个欣欣啊， 系啊，仲有欣欣， 系啊，你系主角啊， 强势 佳，唔系，我哋， 你哋个组系咪叫 Horror？ 我哋呢个叫 Terra。 天马行空， 一个 Terra 一个 Horror 咯， 天恩加小马， 几好啊！林有一个 Terra， 有一个 Horror， 有一个 Sarah， 系咁我咩 华华华， 我咩 你 condition 啦， 哇要唔系你就系哇， 咁啊留意住啊呢个环节，下个礼拜呢个时间推出啊 ，OK 系啦。由小强哥咧，真系呢一个系啊，精心炮制 啊， 撰稿 系啊，冇错，筹备经年啊， 筹备经年啊， 三年啊， 三年前开始谂， 由出世嗰年已经开始为咗呢一个，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诶，呢个犀利啦，呢叫渣甸方有落， 渣甸方有落， 渣甸方真系有呢个地方， 当然知道啦，当然知道啦，系。 点解要喺渣甸方？ 呢个小巴司机嚟嘅，系啦，咁佢每一日咧， 小巴 系啦，就见到好多人，有人上，有人落，咁就系啦， 人生百态， 就见到好多嘢， 冇错啦，系啦。分分钟下一次咧，就车都系你婆上车。 我以为你车到我， 咁唔会，点都唔会。又或者系张张又上车，但系揽住隔篱个女人，我唔识嘅。 哇！ 因为其实咧，你职业司机咧，即系真系睇好多嘅。 真 係 睇， 尤其是人哋話有揸夜車嗰啲啊， 係啊，嗰啲人哋睇唔到，佢都睇到啊。 冇錯， 驚唔驚？ 驚， 你可以真係乜都得， 可以啊，真係可以啊，乜都 非常之期待。 留意留意嚇呢個新嘅環節。好啦，今日咧我話嚟叫 fans 咧，我相信係演藝界或者甚至唔係演藝界啦。你話好多創作界，譬如寫書嘅有寫書嘅書迷，係咪先？係 啊， 唔係淨係 KOL 又有啦。而家其實真係好多人都 周圍帶 fans， 即係只要你有作品同埋你係公諸。咁你就會有可能有 fans 欣賞你嘅人 ，fans 咧相信咧喺咁多。 多年嘅歷史裏面咧，無論係咩人嘅 fans 咧，有啲咧可能係即係為佢帶嚟事業上嘅一個綠葉嘅角色啦，令到佢更加開心啊，更加旺盛啊，或者出大場面嘅時候更加即係有嗰種氣勢啦。但係有陣時都會帶嚟一啲嘅煩惱啦，甚至亦都有歌星俾 fans 傷害過啦。 嗰啲瘋狂嘅啫，係啊，好少，極少數， 極少數， 真正大家都係理智。理 性我覺得即係特別而家喺呢個 Facebook 啊，或者一啲自媒體嘅成立之後咧，粉絲同呢個主持人啊、歌手咧個距離真係縮短好多， 直頭係啦， 好多。 以前若果係我哋嗰陣，我諗相信應該係啦。做嘅時候，你基本上你係做完個節目，你係唔會知道究竟你有幾受歡迎啊？ 有， 係 咪？ 除非你落街。系啦，因為你出街，人哋要仲要認得你，認得你把聲或者認得你個樣，咁跟住佢哋先會話俾你知嘅就，啊係啊有聽啊或者有睇啊，你先至會知嘅啫嘛。其實嗰陣時好神秘嘅，我哋 係啊高不可攀， 我哋可以好神秘，係啊。 你嗰時都唔算啦，因為你係做幾樣嘢咁啊，你有電影、電視，你唔算啦，即係你唔算， 你都唔會有一個渠道，好似你而家咁樣，你會將自己嘅就係食乜嘢啊、做乜嘢啊、搞乜嘢啊，你都要影張相，跟住要同佢哋分享啊。你有好多嘢，你就可以。即系可以比较系， 同埋啲粉丝唔可以直接 个私隐比较多， 系嘅，系啊。即系而家好多好有 big names 嘅都会有 Facebook 啦，佢会同直接沟通到啦， 冇错。 对 fans 嚟讲都系一个几开心嘅渠道， 开心 可以咁讲。 以前你只能追住架车，周慧敏，周慧敏咁拍住架车， 系啊， 系啊，我真系见过好多呢啲场面， 要去等佢咯，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要去等佢噶嘛？你要 感觉嘅啫嘛， 冇错 啊。 你要专登山长水远搭架车去到电视台，或者要喺电台嘅门口，你而家边度使啫？ 佢哋最喜意咁嘅，四五个 fans 自架车，然后即系追住佢，追住佢， 系啊， 系啦，咁一落车咧就围上。其实对于嗰啲唱片公司嘅 PR 人员咧，都系一个工作上嘅少少难题嚟嘅。即系佢点可以安全地护送到啲 artist 入去电视厂啊？电台咧，而即系唔好俾啲 fans 撞亲咧。唔系话佢哋有心啊，但系一棚人拱上去咧，有时真系几混乱嘅。 但系有时又系势嚟。 系啊，我亦都听过有人。是即系专登 买 fans， 系啊，请啲 fans 翻嚟， 我都听过， 梗有啦。 举牌嗰啲贵啲咁啊，嗌大声啲嘅再贵啲咁啊，喊埋嗰啲最贵， 喊埋嗰啲， 我真太开心见到你啦，我太开心啦， 咁好戏。你明明是不喜歡你的，還有些是職業的嘛， 是啊， 一陣間就見到張張來的時候就說張張我愛你， 是啊， 跟住我小強來的時候小強我愛你， 沒錯， 他那些百變 fans， 是啊， 百變 fans， 還有一扔了個牌又拿第二個， 對啊， 是一份工來的， 是啊，不可以錯的。 勁歌金曲呢，那時我們拍呢，如果前面那些粉絲呢落硬是拿些東西遮住不見樣 呢，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會叫他，你要是坐後面，你如果坐前面的， 即你會不准他這樣， 為什麼？点解唔俾？ 佢都几烦 啊！哦，你就系惊佢有好多职业费 啊！同埋喂，你好肉酸嘅，你即系唔见样，我哋觉得好肉酸。 系啊，你明明支持马小强，你就无谓咁样嗬？系啊，好似惊阿妈见到俾阿妈闹咁样，系咪？ 同埋大家如果记忆犹新咧，有时 fans 咧都几护自己个 idol， 护到点样咧？会嗌交噶。 哦，系啊，系啊， 记唔记得？曾经以前有两个巨星嘅 fans 成日嗌交嘅， 但系其实人哋两个冇事噶， 佢两个冇事， 佢两个 系嗰班 fans 嗌交嘅 咯，系啊。 喂，如果啲 fans 佢转会会点嘅咧吓？ 点样转会？ 我支持阿 中意边个 系啦，跟住我诶唔中意阿咗啦，走咗去阿小张张嗰度， 我唔知 会点咧。 我唔知啊， 呢啲有都未必会咁浮 面咯，系啦， 冇错啦。 咁两位点样对你哋啲粉丝啊？ 我对粉丝啊，哦咁嘅，我谂住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就係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都係會同佢哋有少少嘅距離嘅，但係當然你話即係有幾個係特別 friend 嘅，特別支持我嘅，咁都明白嘅，即係大家都會比較多少少嘅聯絡，但係唔知點解。中應該係話我嘅 fans 嘅話，佢哋亦都會知道嘅就我個做人嘅態度，佢哋亦都唔會話即係太過要求高嘅，即係好可能每年生日同你食餐飯，或者見一見你，或者係大家通個電話咁樣，係咁多嘅啫。咁佢哋就會俾我好多嘅私隱啦，同埋有好多嘅自由度咯。呢個係我好錫佢哋嘅原因，因為我覺得嘅就係佢哋知道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就唔會勉強我咯，應該咁樣講，係啊，所以我係舒服嘅。 好 多年前咧，我記得有試過有一位好特別嘅 fans 咧，俾我一個好特別嘅印象， 嗯、 就是、有一日咧，我即係佢耐唔耐，即係佢不停有寫信咧，時興寫信啊嘛，咁、 嗯、 就但係都係雲雲，即係寫得比較密嘅 fans 啦。咁我冇諗過，突然間有一日我喺出邊做緊呢個睇場地啊，即係所謂 site survey 啦，睇下啲做 show 嘅場地咁樣，突然間何家嚟打俾我，喂，有人 send 咗啲嘢嚟啊，你快啲翻嚟接收啊，咁樣，咩嚟㗎？咁 send 嚟邊啊 ？send 嚟電台？ 係啊係啊。 即系你唔喺电台嘅开头， 我、出咗去嘛，出做嘢嘛，喂，快啲啊！咩？因为我点解咁深印象，仲要记得何家嚟打俾我，因为真系好特别嗰样嘢，系一只烧猪摊咗喺度。 点解啊？ 我女粉丝嚟噶，佢系咪女粉丝嚟嘅？ 系，我唔知咩意思，我唔知咩意思。 佢将最宝贵嘅烧猪就请你食， 系啊，但我就当场 拎咗，梗 系唔会攞啦， 我一定分咗佢啦，攞攞咧， 奇怪 啊， 点解？ 系咪好奇怪？ 系啊，佢咪烧腊铺嘅， 我唔知啊， 千金啊， 咁你穿柜桶， 即系再 烧猪唔系好明白哦， 我唔系好明白， 系可开镜先有， 可以点咧？咁啊，咁啊，斩开斩得咩？叫厨房斩开晒咁啊，大家拎翻屋企，拎翻屋企食咁咯， 真系啊， 所以系一个好深印象嘅一次， 一个礼物。 礼物咯，只系咁讲。 我真系未收过烧猪啊！ 你收过最特别嘅礼物系乜嘢啊？ 收过特别嘅礼物啦，唔知道我年年嘅生日礼物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其实我知道佢哋系有听住我，有可能平时做节目咯，知道我类似有啲咩又中意嘅话，佢哋就会买俾我噶啦。所以其实每一年都系心想事成噶，冇话特唔特别。总之你哋送俾我，我都会开心，哪怕是可能整啲嘢俾我食嘅，好似上次我哋有 多谢悠悠， 好好食啊！ 系啊， 其实每一样佢哋送嘅嘢，我哋 都 记住 嘅， 都系心意嚟嘅，系啊， 冇错。 无论都有价值， 你一定唔会赢嗰度烧猪啦，系嘛？烧猪我都真系谂白运，我都好想收，但我想收烧鹅多啲， 方便啲拎，方便 啲 拎， 烧猪 点 拎？四份系咪先？ 系啊， 你哋每人一份，跟住 order 一份咁。 我谂都系食嘢啦，同啲粉丝一齐。即系倾下偈、见下面、食下嘢啊，或者即系通电话咁啦，即系讲下喂点啊，近日点啊，因为早轮咧曾经试过成日去睇医生嘅，真系好多粉丝关心嘅。 哦，系咩？ 系啊系啊，就又咳啊， 即 系惊 你唔系摆到好耐啦，咁 系啊， 即系好好地珍惜。 冇错， 早个治丧委员会 嘅啦，唔好讲呢啲大家利是。 O K，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咁佢系真系嗰个感觉真系几特别。即係原來咁樣可以同啲朋友成為朋友啦，有時啊，即係啊食飯傾偈咁啦，我覺得幾特別，特別啲聚會啊咁樣，又好開心嘅，絕對好開心。 其實咧，即係作為我哋做呢一個電台節目咧，其實唔需要送嘢，每一日你聽住我哋留個言，講聲話，喂，我聽緊，我已經好開心。 係啊，好過你送咩俾我 都可以講嘅。 不過其實我哋喺咪後咧都係講緊話，即係我哋今日大家講 fans 啦。我記得有一次嘅話咧，就大佬唔喺度嘅，因為咧佢走先，咁所以。就是有一个的、情况，就是一个状况，我觉得是很开心 的。很浪漫。 话说就是我们试过有一次聚会啦，到走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呢就是坐在个 lift 那里，我唔记得几多年。 五六年。五六年。 我就当五六年啦。咁我哋就成班人一起走啦。咁其实你想想已经是打成一片洞，咁我已经是冇分我是 阿 姐姐你是 fans。 总之一起逼 大家一起 在 个酒楼的电梯那里落去下面，我仲记得嗬。咁跟住呢就是这个贪心精啦，就话俾我哋听就是咦你哋有冇攞嘢走啊，你自己讲我呢一部分。 我自己攞咗 一支酒。 最低限度一支红酒， 你點知嘅？ 我估到 最低限度， 佢嘅行為好易估嘅啫。 係啊，佢嘅行為走， 總之你朝壞嗰邊諗就中嘅， 冇錯啦。 你朝好嗰邊諗就唔會中。 邊有人會咁？ 最衰嗰啲咧就中嘅。 係啊， 嗱，你唔好用個他字。 咁係咩字？ 咁唔係他係咩？ 咩字？偷 係攞。 點會係攞啫？ 不問自取，視為他也。 係啊，所以你他咗幾多支酒啊？嗰次 起碼一支啦， 起碼一支啊， 唔 係 一支， 係咪起碼？ 我記得係插喺個褲袋。 係啦。仲要唔驚人哋？ 佢穿得一隻嚟闊褲啊！佢佢諗住攤嘢。 嗯，跟住咧。 跟住咧就入咗电梯啦，点知就俾人发现咗啦，跟住由例例样开始大头。 冇错，跟住我就哇，啲人点会咁衰嘅？咁跟住我就咩就我开始一齐唱歌，咁就话即系偷偷摸摸，我哋大家就一齐唱偷偷摸摸。咁啊就你咩呢？咪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跟我去拍拖。 由一个人唱起先，跟住两个、三个，全个电梯 一齐唱。 哇！ 系啊， 好正， 好和谐，好。 好開心，大家打成一片，就是因為呢個貪心症。跟住身邊因為大家太開心，仲要咧就係落到樓下 ，suppose 應該大家鳥獸散㗎啦。喺 尖東個 square 唔走住。 唔走住，但系应该系呢啲咁嘅时候，天气凉凉地嘅，大家好舒服嘅，大家仲企喺门口嗰度咧，系咁喺度倾偈，倾到就 系 有人讲唔得啦，我要赶车啦，我要 系啊，即系起码十一点几，十一点几嗰只嚟 就走啦。我嗰次我呢一世都记得 啊， 系，我好开心。呢啲就系 fans 俾我哋嘅嗰种温暖啊，嗰种嘅开心啦，同埋难忘嘅回忆啦，好多谢你們、 以前嘅 fans， 而家嘅 fans， 或者系朋友啦， 将来嘅 fans， 欢迎一齐玩。 翻嚟有心理查。 海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呢位朋友出咗名石 fans 噶啦，佢系华仔刘德华呢首新歌。 一首歌多悠长，传奇在心房。 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为什么又向我迎手好而来？ 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57%。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翻嚟，我会有心理测验。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长者疫苗接种率相对低，如果政府推出疫苗护照，有健康原因不打针的长者不再堂食，連帶有長者的家庭亦都可能不再入食肆，憂慮生意額會跌2-3成。評議會主席朱敏健說，措施會不會受到殘疾歧視條例的豁免，要視乎措施的配套和細節是不是合理而必須。他說由於目前疫情嚴峻，必須是較易達到，合理就要視乎能不能夠照顧不同弱勢社群的特別需要。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表示，如果有措施令到長者生活不便，相信部分人是會重新考慮接種疫苗。他提到院舍長者接種率逐步增加，期望在家屬不反對的情況之下，安排更多長者打針。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对由非洲南部八个国家回港的居民先到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再到酒店检疫14日的安排感到奇怪，指改变检疫地点涉及行政安排，检疫酒店的漏洞亦都未完全堵塞，认为应该在竹篙湾完成21日检疫。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对香港与内地通关有一定影响，估计内地会对机组人员豁免检疫安排感到不放心。他又担心 Omicron 对疫苗成效大打折扣，但是疫苗对预防重症有一定成效，认为应该做好疫苗接种工作，鼓励有需要人士打第三针。而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在同一個節目說， Omicron 個案沒有流入社區，相信不會影響通關。他又認為推出疫苗護照至到所有餐飲和表列處所，可以提高長者接種率。世衛組織說，暫時仍然不清楚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與其他變種新冠病毒相比是不是更具傳染力，或者會不會導致病情更加嚴重。世衛在聲明說，初步數據顯示南非的住院率上升，可能是由於整體感染人數增加，而不是特定感染 Omicron 的結果。不過聲明重申，初步證據表明這種變種病毒導致再次感染的風險可能更高。美國國家過敏性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表示，美國民眾需要做好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對抗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福奇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說，無可避免地美國會出現新變種病毒的感染個案，希望民眾做好準備，要為最壞情況做準備，但是現在說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仍然為時過早。白宮官員說，福奇將會在當地星期日會見總統拜登和新冠病毒應對團隊，討論那個變種和政府的應對措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晚上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聽日天氣轉涼，本週中後期朝早持續清涼。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919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78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43.6跌20蚊，腾讯控股468蚊，升4.6，盈富基金24.08跌1.8。阿里巴巴131.9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72跌3毫，斯摩尔国际50蚊升1蚊，快手87.5跌2.5，银河娱乐42.7跌3.45，药明生物105.3升1.9，信宇光学科技237.2升7.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13.6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4，人民幣6.385，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593点，跌157点。港金報16,710蚊，跌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5.06美元，賣出1,795.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那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荷里活道。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方向机场，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收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收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最 sweet 嘅系乜嘢咧？就系话咧，两公婆一齐听嘅，或者成公司一齐听。呢位咧，头先咧 ，Jerry 点唱俾太太，太太又留言话多谢老公啊，咁样样， 好浪漫啊， 放晒闪啊，真系犀利啊， 猛咯到你， 冇错，继续嚟我哋呢一个通讯嘅渠道啦。好，翻嚟我哋嘅环节就系、 是、心理测验时间。 来了吧， 早晨好，心理婆婆。 好啦，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就想同大家咧，喂，头先你哋喺度讲好多咧，有关于嘅就系话，喺以前啊， 士多 啊，同埋旧友回忆，旧友嘅回忆啊， 有时叫办馆添啊。 哦，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办馆都新啲啦。 办馆同士多有咩分别啊？ 唔知啦， 办馆好似再 systemize 多啲，靓即系靓翻啲。 系咪办馆？我知啦，卖埋嗰啲洋酒嗰啲嘢。 系啊， 系办馆应该再大间啲， 大间啲。 要买嘅嘢又多啲。 士多通常系啲个阿公阿婆坐喺度嘅啫。 系啦，同有只猫嘅啫，系咪？ 一定有只猫。 一定有只猫，唔知点解嘅，系咪？又等于就我哋以前嗰啲药材铺都系一定有只猫，因为搵嚟捉老鼠。 你讲药材铺又系另一种咧，我以前有啲旧友回忆，因为以前。咧兴执药啊嘛， 系喎， 系啊，咁啊执执执执执，咁跟住咧送啲家用纸俾我哋食啊，你有冇食过？ 梗系有啦， 因为执药咧，佢 食山楂饼， 佢话你因为苦嘛，中药好苦，咁啊通常会送啲嘢俾你，叫嗰啲叫咩啊？ 送个口啊！ 系啦， 家应子、 家应子啊、 花梅 啊嗰啲咁， 系好开心啊！嗰阵时候，系咪 啊正啊？有时我问佢攞嗰啲提子干，佢唔肯嘅。 提子干贵啊嘛，睇你咁嘅样， 你嘅童年都好坎坷。 咪就系咯， 连攞两粒提子干都俾人拒 绝。你舐你自己咪得咯，成粒提子干咁，干蒸蒸舐唔到啊？ 唔系黑色噶， 咩话？ 我嗰啲提子乾系绿色噶， 我 中意。 我唔知你啊，系啊，冇借啲嘢讲埋衰嘢。好啊， 我中意食， 我借啲提子 干呀， 嗰啲借啲讲啲衰嘢，我就得，你唔可以， 啊、 知唔知啊？好啦， 我 会长进 噶，我会长进。 好啦，嗱，讲翻个意思咧，仲要玩嘅嘢咧，有时咧你冇发觉，有好多嘢其实基本系唔使钱噶。 系啊， 例如咧就玩啲咩十字街豆腐啦，记唔记得点玩啊？我真系唔记得点啊！十字架豆腐， 我净系记得磨利刀啫，磨利刀，磨利刀， 一二三，开刀斩人头，由头斩到尾，由尾斩到头。 例如你嘅手， 系啦，就得你嘅手嘅，就系惩罚嚟噶嘛， 系啊， 系咪啊？ 以前好多呢啲 嘢， 搵纸接嗰啲咩系咪啊？即系拧嚟拧去嗰个叫乜嘢啊？ 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系啊， 最无聊啦， 超级无聊， 系啊，冬嘅啦。一二三四，哦，你是一个傻瓜， 跟住就哈哈哈哈哈哈，但 系 啲人就会再玩噶咯喎， 系 嘛？其实基本上你去都 系 个白板嘢啫嘛， 冇错， 太多呢啲唔使钱但系好无聊嘅嘢，搵雪条棍整手工都玩过， 系啊，嗱嗰啲都仲叫做 少啦， 都叫有成本 啊 嘛，但我哋呢啲系冇 成本 噶嘛，净系班僆仔就已经可以得噶啦嘛。 猜皇帝咁样边有成本？有楼梯得啦，啊，猜楼梯又得。 你叻唔叻噶？猜皇帝？ 唔好话叻唔叻， 我都几惊。喂，嗰阵时候皇帝仲可以选两个妃嫔噶，你有冇玩过？ 系啊， 你哋唔系咁。 选完之后下一步系咩？ 佢哋系要猜赢咗你嘅左手嘅一个，再猜埋另外嗰一个，先至到我。 哦， 系啦，咁啊嗰位叫做猜皇帝啦。当多人玩嘅时候，你就可以收啲手下。系啊，你有冇试过咁样噶？系啊，真系好好玩。我觉得猜皇帝其实真系亦都系唔需要有任何嘅成本，啱唔啱？人有人就得啦。 第一个报告军长， 总之以前 命令司长嗰啲有冇玩过？ 命令司长，我唔知。呢个咩嚟噶？ 咩嚟？ 呢 个 叫做 官长、命令司长。 系啊，又系类似猜皇帝咁嘅。即系第一号报告军长，军长命令司长，司长命令全体转一个圈，咁成班小朋友就转咗去。 就唔同大风吹嘅。 系啊，唔同大风吹。 唔似大风吹，系啊。但我觉得你呢个有少少似，系咪就系古令咒啊？ 唔系，古令咒系两样嘢嚟噶。 好多游戏啊！ 好多啊，系咪啊？ 好多游戏啊！ 系啊，谂翻起嘅话真系好开心。头先有讲到嘅就系猜皇帝啦。咁其实大家咧喺猜皇帝当中，原来都可以知道究竟你嘅心理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噶。希望大家即刻去玩一个游戏啊！我哋三个一齐要嘅，咁就系唔该拎你自己嘅猜皇帝只手出嚟啊！ 哦，右手， 右手。 我哋一阵间一定要一齐啊！就系青春磨教叉烧全部要出答，得唔得？ 得， 哦， 系啦。总之我哋青春磨教叉烧全部要出答吓。好啦，嚟咯，我哋一齐啊！ 青 春磨教叉烧答， 好，停止。话俾我知嘅就系究竟咧，你揸嗰个拳头咧系点揸法噶？ 就咁样，我哋一样嘅咯， 全部都系一样，系咪？ 都一样嘅。 系啦，其实原来咧，你嗰个手指公咧，究竟系摆喺你嘅攞住嘅呢一个揼咧，喺边个位置噶咧？可以知道你个人系点样噶噃？ 中间个节， 我都系我唔系，我系偏上边嘅。 我都系偏上边， 系啦， 我 哋偏上边嘅，我同大佬系一样嘅。你系中间嘅，啱唔啱？冇错，其实系有三个唔同嘅选项系俾大家。 好， 嗱，你而家即刻可以做吓，若果你都想同我哋一起玩呢个心理测验嘅游戏嘅话咧，就玩呢个青春磨教叉烧揼之后，你会发觉你嘅大拇指紧摆喺边个地方上边。首先，你可能嘅就系个大拇指放喺食指上边。 哇！啊，我唔系 食指上边，即系咁样 最上咯。 系啦，就系咁样啦。好啦，第二个嘅就系你嘅手指公会系放喺中指上边。 我 哋 啦， 我哋即系 我 哋啦，系啦，我哋咁样啦，即系比较系中间嘅位置。你都系咩？ 系。 头先你明明 系 高啲嘅喎，你高啲嘅喎，头先 唔系啊， 你冇扮同我哋一样喎，中间系咪？好啦，另外仲有第三个选项，就系你个手指公系收喺个拳头里面嘅， 我一定会 比较少，我真系少，比较少。OK， 再重复一次吓，当你要玩呢一个就系青春磨教叉烧揼嘅时候，一出嚟，你又睇下你自己嘅手指咧系摆喺乜嘢嘅地方？我觉得我系一啊。大家觉唔觉得我是一？ 会唔会有啲人系咁噶？ 唔系，你唔系，你都系二。 我都系二，都系摆喺中指上边。O K， 好啦，嗱，咁其实就要睇下你嗰个手指公放喺乜嘢地方。三个，首先你发觉嘅就系揸住个拳头嘅时候，你嘅手指公系放喺食指上面，即系你第二个手指上边嘅话，咁你就系一啦。 咁啊嘛， 有人系咁样咯。 有嘅都有。 有嘅系啊，好啦。有个咧就系话将你嘅手指公系放喺中指上面嘅，我哋三个都系啦，系啦，就系即系放喺嘅就系第二个手指上面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你嘅手指公系收喺个拳头中间嘅，见唔到手指公嘅。 我知 ，OK， 有三个啦。好啦， 咁就可以知道究竟你係個點樣嘅人咯噃嚇。 好啊。 好，首先我哋先講講嘅就係話手指公放喺食指上面，即、就、係、是、第二個手指上面嘅人，你係點樣嘅咧？喺性格方面，你係富有正義感，喜歡領導別人，希望他人能夠支持你。你追求嘅力量、安全感，仲有就係穩定性嘅生活，而且好有毅力去完成一件事嘅。好對唔住，我哋三個都唔係。 嗯嗯、 至於喺愛情觀方面啊，你會全心全意咁樣投入一段感情，對情人咧係好强嘅保护欲啊，总会将对方咧俾得睇得咧比更加自己更加重要，但系唔擅长用言语嚟去表达爱意，反而咧系容易被你嘅爱人误解嘅吓、哦。好啦，到我哋第二个啦噃、哎，就系、是、你嘅手指公放喺中指上边啦， 肯定系 perfect。 你善于交际，喺他人眼中你系万人迷，你有好强嘅表演欲，希望事事都能够做到面面俱圆。你唔中意有衝突嘅，所以咧就係呢一種類型嘅人啦。好啦，至於愛情觀方面嘅咧，你害怕喺情人眼中唔完美，咁啊寧願咧就係將心事咧會托付俾其他人嘅，即係你可能同其他人講嘅，亦都令到情人咧就缺乏一啲安全感，容易對佢對他人咧係放錯電，有時咧係會有機會陷入一啲三角關係當中啊。 唔怪得啦，我終於明白啦。 你就要 點解會咁多女仔為你而顛倒嘛？ 好啦，講埋最後尾嘞噃，就係你嘅手指公放喺你嘅拳頭中間嘅，你嘅敏感嘅內向，少有表露自己嘅真實想法，雖然朋友唔多。但是待人真诚亦都是有情有义的。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爱情观方面你既渴望亲而近的感情关系，希望可以和对方相知相伴，但是彼此必须要保持适当的私人空间。 挺好啊， 都是的。但我真的怀疑有没有人会这样举手，即是伸这只手指在里面。 你真的不知道 的。 上次我记得我就是讲说揸笔呢，我们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才知道发觉原来有这么多种揸笔货，你已经不同了。 对，没错。 是啊，即是你怎样包住那支笔呢，是 大家 都 我都问过上次叫你举手记不记得， 举 手 都不同。 手指撒开和合埋都不同。 对啊，又或者就是歪零歪称那些人，是真的有这样的人举手的。 这个世界原来什么都有的，那就精彩了，是不是？好了，回来我们继续有心理测验。You make my day， 这个名字。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若懊恼都逝，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spend a little time enjoying the sunshine, yeah. 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开局要一起，梦想之美。 于美迷爹仲喺呢个八分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气咧就系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渐转清劲吓。星期四早上市区气温系13度，所以呢几日咧个温差慢慢会下降噶啦，新界会再低几度，咁啊保重身体噶啦噃。好啦，不如咁啦，十二点前我问咗少少先，好唔好啊？ 可以啊， 睇下问到几多几多啦，因为咧未必够时间问晒嘅。嗱，呢个问题就系咁啦，我哋有时咧都会讲下啲灵异故事啦。有一种嘅常见嘅话。是乜嘢咧？就叫酒店或者旅馆遇到灵异嘅东西吓。咁毕竟咧，因为住啲新嘅地方啦吓，新嘅床啦，咁你会好多嘅幻想啊、惊啊吓。咁呢个咧就话，如果有一次你旅行嘅时候，你不小心入咗一间有鬼嘅旅馆，你会宁愿见到乜嘢鬼咧？咁样，即系呢一个真系都几 咸湿鬼。 我都系。 你咪系咯， 一系女鬼， 你咪系咯，使乜再见啊？好啦，四种喺呢个旅馆你可能会遇上嘅一啲灵异故事吓，就开得好慢。好嚟啦，四种，第一种咧就系有人头，一个人头啫吓，喺窗外边望住你瞓觉。 啊，最惊呢啲啊！ 呢个唔好啊， 有人 头 喺窗外边望住你瞓觉。第二样，厕所传嚟一啲。开门闩， 哎呀，冇啦，瞓唔到， 闩门，仲有个女人喺度叹气 声， 叹气嘅声， 叹气定咩声先？ 你中意听咩声？咩气 声啊？你中意系嘛？ 第三，张床不停喺度震摇紧，唔系你震，张床震啫吓，喐嚟喐去， 呢个一定麻烦。 呢个我试过，就系我唔系喺旅馆，喺我某个 屋企 亲戚嘅屋企， 但系佢真系震得好犀利。 你係有人喺度？唔係，佢係個熬你，熬你個一個 床 腳啫，一個床腳啫。 咁明顯， 好明顯，好明顯。總之佢就係佢熬醒咗你，咁跟住就到你我不為意啊嘛。當你瞓翻嘅時候，佢又再熬醒你，佢就熬醒你啫。 但係你第一次瞓嗰張牀， 第一次瞓嗰張牀，因為我就係喺我探佢啫嘛，跟住就喺佢嗰度瞓。 但你收尾有冇同翻佢講啊？ 梗係冇啦。 嚇點解啊？ 人哋新屋入伙。 嗰間係客房嚟㗎嘛？ 新屋入伙 係咪客房嚟嘅？ 唔知。 哦 ，OK， 即係唔 點都好咧，我唔會講咯。 我會好奇問下咯。啊，你住依間屋有冇咩發生過咁？ 唔係，如果人哋新屋入伙 就已經 係 啦。有冇發生過 咩事 咧？有咩發生過？係咪？唔講啦。 好，最後一個咧就係半夜睇到一隻。毛头鬼坐咗喺床边，即系有一个人坐喺度，但系睇唔到个头嘅。 唔拣得唔得啊？ 你会拣边一间房 間 住咧？如果你即系如果你一早知嘅话，第一有人头喺窗外瞪着你睡觉，望住你瞓觉；第二厕所系开关门声同埋女人叹息声 ；C 摇晃不停嘅睡床 ；D 半夜睇到个毛头鬼坐床边。 哦，即系厕所开门闩门有个女人声，系咁。 诶、我拣 C 啊，熬床啊， 熬床 见唔到嘢啊嘛，熬床。我咪过隔篱张床瞓咯。 但系 你咁矛，人哋 当你冇隔篱床啊。 系啊， 冇床咁我咪唔瞓咯。但我见唔到嘢嘛，又或者听唔到声嘛。 我觉得如果俾我拣咧， 我拣厕所， 我会拣 A 咯。佢望住我瞓觉啫 嘛， 你眯埋眼或者拉窗帘咪得咯。但系摇床你系避唔到噶嘛， 系啊， 系咪先？ 你理得我啫，我系要拣摇床。 好，你拣摇床， 好， 你拣咩话？ 因为我试过 开门闩门，女人叹息声。 好，我系拣 A 嘅。翻嚟同你讲下，到底呢个心理测验代表咩？ 好啊， 大家自己又拣下先。 我估系你最怕嘅嘢，你最惊嘅嘢，你嘅恐惧系乜嘢？你嘅人生恐惧嘅系咩？ 其实就系你最适合做乜嘢职业啊？ 唔系你冇可能啦！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嚟做本部。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 拓展了脑土，白普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蝴蝶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上雨血太劲，打不了去副兵。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绩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不限主题， 少数族裔， 自选题目， 教育， 体育及康乐， 不限语言。 Namaste， Konnichiwa。好啦， 广播人可以， 是他也是你和我。 第37、38季申请，12月2日下午5:30截止。 申请上 cibs.rthk.hk， 把握时间填表，记得提交啊！ 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好，齐做广播人啊！咁大家试下参与呢一个吓嘅计划啦。好，冷到嘅温相对湿度56%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喺12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心理测验同埋片段人间。 抵达之后亦都要进行检测。世卫组织话，暂时仍然唔清楚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与其他变种新冠病毒相比是不是更具传染力，或者会不会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世卫在声明说，初步数据显示南非的住院率上升，可能是由于整体感染人数增加，而不是特定感染 Omicron 的结果。不过声明重申，初步证据表明这种变种病毒导致再次感染的风险可能更高。世卫表示，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与 Omicron 相关的症状与其他变种病毒引发的症状有不同。世卫正是和技术专家合作了解这个变异株对现时抗疫措施包括疫苗的潜在影响。 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中国西南部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听朝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6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82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43.4，跌20.2；腾讯控股468蚊，升4.6；盈富基金24.1，跌1.6。阿里巴巴132蚊，升2.9；恒生中国企业86.76，跌2.6；斯摩尔国际50.1，升1.1；快手86.95，跌3.05；银河娱乐42.55，跌3.6；信宇光学科技238.2，升8.8；药明生物105.4，系升2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99，英磅10.4，瑞士法郎8.428，澳元5.573，加元6.122，新西蘭元5.33，歐元8.7983。每百日元對港元6.86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84。日經平均指數報28,591点，跌160点。港金報16,7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37美元，卖出1,79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何文田嘅常胜街去翻佛光街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快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机场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张崇基啊， 我是张崇德。美然康康我哋成日听噶啦，李子刚做咗好耐噶啦， 超 B 啊真系好鬼型噶，成个模特咁啊， 阿土啊细细粒，好 Q 好得意。 罗敏庄唔使讲啦，人靓声甜，声色艺俱全啊，所以咧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昼1点到3点，我哋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子刚、 超 B、 罗敏庄、 阿土、 美然康康。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最后一小时啊，唔该晒宋梅姐啊，十二点十分继续翻。 心理测验时间 系啦，咁啊新闻前咧个心理测验时间咧就问到呢个鬼屋嘅四大选择，咁我自己咧就我冇睇答案嘅，但我就拣第一个咯，因为我觉得咧佢望住我啫，我唔望佢拉埋窗帘咪得咯，咁样样吓就系有人头从窗外望住你，拣你嘅工作啦，哦，如果拣咗 A 嘅，即系呢个答案有人头从窗外看住你，代表乜嘢？ 诶，我啲 fans 有冇拣啊？ 啊！佢又冇写出嚟， 佢哋冇拣啦，佢哋冇写， 冇写出嚟， 我哋自己听，我哋自己。 因为马老师嗰啲，我自己试下写出嚟啦吓。好啦，咁如果有人头望住你咧，代表周围对你不满的眼光啊。如果你能够无视啲眼光，安然入睡，即系唔理佢啦，代表你潜意识系唔惊同人接触，个性系比较我行我素嘅。你适合可以发挥想象力嘅创意工种，例如广告啦、设计啦，或者自己创业啊，因为你幻想力足够啊。好啦 ，B 咧就系厕所传来开关门声同女人叹。 小弟揀嘅， 好啦，呢一种咧关门声、开门声、女人叹息声，代表乜嘢？公司啲复杂人事关系啊，上司嘅责骂、同事嘅排挤啊，诸如此类啦吓。咁你适合咩工作咧？适合从事行政管理、会计、人事力资源嘅 HR 嗰啲啦 ，human resources 嗰啲啦吓，就适合你啦。你都 啱啊， 你都管好多人噶，以前系咪先？ 唔中意， 哦，唔中意，好啦， 但你适合、 啊，你适合啊嘛，哦，唔怪之你啦，你适合嘅你唔做，系咪先？ 系咯，唔适合嘅你又要一直个闯入嚟， 冇错， 原来唔适合噶， 做咗做错工几廿年吓， 咪就系咯。 好啦，阿Yuri拣摇晃不停嘅睡床 ，yes， 呢一种摇晃不定嘅床咧，代表你潜意识系好动，你个人唔想受到拘束，你争取一个工作环境全日。冇办法，即系你系嗰啲冇办法成日坐喺度唔喐嗰啲人， 是啊、 你系中意周围走、周围走、周围走， 你真系好似未做过写字楼。 要你坐定喺一个写字楼，你就惨啦。 我试过， 你试过做咩写字楼？ 系冇人知嘅，我系有一间。 你做过 office？ 我做过。 好，听下先。 系某一间嘅电视台请过我嘅，但系我系写稿啊。 哦， 撰稿员 啊，稿员啊， 真系唔知道、 啊、有冇做过 啊？翻咗两日工。即刻同佢講唔啱我 bye bye、 哦， 因為佢就係要我朝頭早翻工，係幾多點鐘翻工就係幾點翻工。咁同埋佢就一路要坐喺度嘅就係佢俾嘢你，你就要寫咯， 唔會咁嘅喎。我交到稿咪得咯，可 係啊。通常譬如話今日開完會啦，然後你三日後你交四日後交，呢、啊、兩日你唔翻工冇人話你。 我都以為係咁啊嘛。 係啊，你邊間電視台啊？ 因為我都以為係咁啊嘛，冇啦，唔講啦。 係、 啊。 写咩节目啊？ 唔讲啦，真系唔讲。 所以咧，你系适合周围走动同埋接触比较多嘅工作， 系啊， 绝对啱你啦。 嗰两日真系比死更难受。明噶， 我怀疑系电视台炒你嘅，我查呢件事。 呢个一定唔系，系我翻咗两日啫，根本就唔需要佢炒我啊。 有啲人系中意呢啲工作， 我知 系咪？所以又唔可以话呢种工作唔好。 因为我觉得你唔可以困我喺一个地方嗰度咧，我唔得噶，我一定要走嚟走去噶。 电台嘅编剧都唔可以咁啦，一定我会叫你。 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半夜睇到个无头鬼，无头鬼代表乜嘢？就系代表陌生人啦。无头鬼代表你同陌生人嘅距离，你歌声热情，有表演欲，唔惊喺人面前展现自我嘅。你适合从事接近人群啦，展现亲和力嘅工作，例如公关啊、客户服务代理啊，诸如此类，即系同你客倾偈啊，即系嗰啲咁样咯。呢、这个就系适合你嘅工作。 呢、这个测验几得意，我觉得 系咪啊？ 啱唔啱？我冇听到嘅，我适合从事啲咩工作？ 啊，创意嘛， 哦，创意就得啦， 系啊， 坐定定 啊 嘛， 唔坐定定嘅工作嘛，系啊。 你中意震床啊嘛， 周围走嘅工作嘛， 冇错。 好啦，有位朋友咧叫做阿 Kitty， 啊，对唔住 ，Winnie 啊 ，Winnie 咧，佢话今日应该话先五个日，我哋冇帮佢读到，佢系同佢先生咧43周年结婚纪念日，所以帮你播呢只歌，阿马小强揾噶啦 ，Evergreen 啊， 点解咁嘅 ？Barbara Streisand， 唔系话 阿马小强，你有冇肯定你揾啱歌？ 呢首歌系一样，但系啱，但系唔系呢个 version 咯。 是音樂嚟㗎。哇！多謝曬啊，都話佢做，我都話佢唔啱呢份工㗎啦。 你俾個盒我睇下。 快兩晚小哥唱返個歌詞啊。 好啊，呢位同學就真係唔辣唔鬆化。 唱啊你。Evergreen。 今日先啱讚完佢話佢靚仔。 僅此致歉。Evergreen。呢個係我絕對我錯嚟嘅。 因為剛才我行不開，因為我要 on panel 嘅，咁我就麻煩司徒哥幫我找啲歌曲，咁啊揾咗個音樂版，唔緊要，我哋一翻嚟再補翻好嗎？ 好， 同呢位朋友講聲唔好意思先嚇，不過咧就開心嘅事情唔緊要嘅。 OK， 啊，阿 Winnie 嚇送俾你一陣間再嚟過。 佢做嘢係咁噶啦，今日先知咩？ 心理测验 好啦，小强哥嚟，今日靓仔啊！ 嗱，我会我真系会详尽， 系啊，通常就系得个样系嘛，做嘢之后咧流流系好 咩大咩大冇脑嘛？ 系啊，我都系咁谂，系啊，个眼镜又大啦，但系冇脑咧，唔好我唔系 哥哥大， 系 哥哥大， 嗯，恭喜晒！所以嗱，真系唔好意思啊，大家叫我唔好 bully 你，但我真系冇办法，我又唔系 bully 你嘅， 呢个咁嘅环境，边个做错 最奇怪，仲要系头先咧，哇，好似好认真咁样喎，喺我哋隔篱嗰间房度，仲要系听，我心谂啊，好 佢有听过噶， 佢有听过， 唔系因为 林 尾咧， 香港嘛， 赖人咧，我林尾系同嗰个讲，我话我唔要 演唱会 版， 唔错， 我 呢个唔系演唱会， 佢唔系演唱会版啦，佢系音乐， 所以佢冇错， 所以我怪人，我怪自己， 冇人怪佢，冇人怪其他 打边个手借噶，右手借我就打佢。OK， 好。 哎呀，打地下，地下令我跌低添。 算啦，佢呢啲咁样嘅，系啊，我唔会同情佢。 喂，快啲下一题到你。 你 哋态度好少少先啦。 好好噶啦，你做到咁样嘅嘢，仲想仲想。 OK， 好。有一日你打开个柜头，啊，好惊喎，点解咧？ 有只小强。 嗱，要可以俾你拣嘅，你拉个柜头咧，发现。一定要乜嘢咧？ 咁 样 啊？ 系啊。 哦 ，OK。 咁呢个呢个啊系开心啊，惊啊，嬲啊。 你自己睇啊。 你自己拣咯。 A， 你见到哇，你心仪对象嘅相。B， 两沓银纸。C， 就系小强嘅尸体， 即系曱甴啦， 晒啦， 曱甴啦。 嗯。 D 就系剃刀。 嗯。 啊！ 拉开柜桶。 点解今日啲咁难拣 嘅？唔系好难拣啊！我拣两沓钱啊！拉个柜桶大吓一跳，哇咁样，有啲好 unexpected 嘅嘢你发现咗，到底系咩咧？令到你大嗌一声咧 ？A 就系心仪对象嘅相 ，B 就系两沓钱 ，C 就系小强昆虫嘅尸体。 我唔惊嘅， D, 我都唔惊嘅， 剃刀， 剃刀。 其实冇嘢，冇嘢会令我尖叫。 系啊，佢唔系飞出嚟砰咁样系咪啊？ 使唔使我改啊？或者你 disqualify？ 同埋佢又讲咗自己拣钱，我又唔想跟佢。 我都系咁话。其实我夹硬要拣嘅话，我一定系要拣钱嘅。 O K， 我唔拣钱啦，我拣心仪对象。 心仪对 象， 系拣钱，我系拣钱，我系拣钱。 我哋拣钱，我哋唔好踩落佢嗰度，唔好企近佢。 系啊， 我拣阿方嘅相。 好啊， 你拣咩啦？我都系拣 钱。我哋两个拣钱。 O K， 好。其实咧，呢个测验咧，测咩咧？就睇你嘅内心老唔老饼。定好 年年青， 冇错啦。O K， 如果拣，咦，哇，喺我心仪对象嘅相。你的心智年龄是十八岁以下， 好 唔止唔止， 内心 佢嘅心佢个智力年龄系零岁啊，系啊， 心智年龄 即系冇发育过， 冇发育过，系个肚腩咯发育咗， 内心既梦幻又喜欢天马行空，中意将一啲事物咧联想到美好嘅 天马行空，即系胡乱咁作嘢咯， 系 啊， 你听佢讲嘢知啦，佢嗰啲系作出嚟噶唔能， 好啦，因为我拣嘅其他唔讲啦。费事， 喂人哋如果听众拣咗咁点啊？ 拣咗， 咁你个人咁样做嘢， 我问下我， 我好认真同你玩快啲啦。 现实世界缺乏对现实世界嘅考量，即系佢其实好太靓仔。 你仲讲紧第一个？ 系啊，太靓仔。好，跟住系两沓钞票。 系 年龄，心智年龄系由二十岁去到二十九岁之间，系啦。拣呢个钱嘅人咧。 就啱啱成熟冇幾耐嘅啫，即係你嘅心智年齡，因為而且咧就唔會太過為咗未來打算啊，心裏面咧就係、是、有一日過一日咁嘅想法， 哇，好 對錢 好唔準， 都冇太多嘅規劃，導致自己咧不上不下。啊、反而对失去对生活努力的动力， 我已经不想听。 继续同埋，我哋为咗听众你继续。 你知不几靓啊？ 系啊，靓啊！ 即系发现师弟嘅床解释，你嘅心智年龄系40到49岁。 喂，读得正经啲喂， 我好正经噶啦呢个 version，、okay. 我 rap 出嚟都可以，成熟咗好多啦。 唉，不知所谓。好，嚟跟住解呢、這个虫嘅尸体吓。C 心智年龄是40至49岁，选择 C 的人的心智年龄相对成熟很多，对于生活可以说得就是有掌握游刃有余，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会令到你内心产生波澜，但是缺点就是变成不考虑别人只是考虑自己，有时会缺乏对于周遭人的同理心，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啱我哋啲、 嗯啊嗯、 好啦，咁而 D 嘅就揀剃刀啊，心智年龄系60岁或以上啊、哦。剃刀其实咧就系暗藏对于生活嘅锋利，选择剃刀嘅人咧可以话系已经经历咗大风大浪，内心系非常之淡定自如啊，亦都可以咧就放下一切唔属于自己嘅事物咧，轻松咁样咧就走开。而相对于咧，亦都系长期处于咧舒适圈之内咧，少咗刺激同埋新鲜感，渴望咧系寻回过往嘅热情嘅。 阿 Alice 话咧，阿强、 啊、 哥啊，你拣嗰只歌真系好用心啊！40几年嘅婚姻咧，喺你嘅歌度尽在不言中。佢赞你啊！佢话人哋40几年嘅婚姻，你呢歌真系讲尽嚟尽在不言中，好开心啊！各位听众， 好彩我哋啲 fans 啊，大人不计小人过。 呢个唔系点嗰个噶嘛？佢点嗰个冇话嬲， 仲未出声系咪？仲未出声， 可能删咗机啦，可能 已 经走 啦。人哋點唱？ 佢會唔會投訴我咧？ 嗯，係啦、哎。另外咧，阿 Sandy 張啊，好開心啊，揾咗幾千年先揾到你呢個 page 啊，原來係呢個名啊。誒、哎，慈雲新金教子、阿大 Pat 同埋何童支持你哋啊， 多謝。 好啦，今日盡量啦。翻嚟再點過啦，記得唔好揾錯啦，一陣。 我嚟啦，冇啦，冇啦，一陣間我唔知佢揾邊個唱噶啦，又係。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5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誓入眠几次。 怎会复单身都不觉荒唐，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 就记忆棉啦吓，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咧，喺答半之前咧，真真正正帮阿 Winnie 咧送首歌，祝人哋43周年嘅结婚愉快嘅。不过佢都好好人啦，佢话头先听到嘅音乐版本都好中意啊。而家 Winnie 点样揞住个心讲？ 就系 Winnie 啊嘛， 揞住个心，我明唔明？揞住个心讲，我好中意，多谢马小强帮我揾呢个音乐版啊。 因为真系好少听嗰啲咁样嘅音乐版嘅，系咪？系啊， 点解拣音乐？ 我尝试 兜兜。 好。 因为歌词是刻画不到43周年那种甜酸苦辣，尽在这个幻想的不言中，不应该有歌词的限制的。我哋呢43年过嘅生活，边度写得出啫？填词歌个鬼知咩？系咪？不过我哋都系要送上正式，都唔系正式，佢都拣错。呢个系合唱版， 点解？ 佢拣第二次都唔系正式。呢个咧系 Barbra Streisand 同一个叫咩 Baby Face 合唱。佢都揀錯 ，BB 樣， 冇時間再揀，就聽正。 Soft as an easy chair, love fresh as the morning air. Like a rose under the April snow. Oh yeah, oh yeah. I was always certain love would grow. Oh, love, ageless and ever, ever, ever, green and self-seen by two. Sarah， 你估佢咧系咪得罪人咧？ 我一定系啦。 你简直， 整蛊佢。 你其实讲俾人听歌名、歌手名几难？ 有几难啫？有几难？系咪啊？拣错就难啫。 你叫菠萝包，人哋唔会俾个肠仔包你。 冇错啦，啱啱啊，系咪拣啱好容易拣错就好难啦。 叫杯咖啡，人哋怼杯水弹你咩？ 咪系咯，冇可能 得罪人。 我都觉得系，咪犀利啊！犀利在嘅就系话一而再，再而三都错。 如果叫佢拣第三次，会唔会粤曲拎过嚟？ 应该会、啊， 有可能 系啊。 所以话你哋肤浅咧。 点啊？我哋系肤浅噶。 你哋人哋43周年，梗系合唱啦，琴瑟和谐啊嘛。 哦，系咩？ 琴瑟和 谐，琴瑟和谐哇！ 冇听过 影和谐， 我唔听过，冇听过诗啊。 瑟啊！ 哦，琴瑟 啊！ 系啊， 哦，即系 又唔读书， 系一又要弹又要弹琴，系 咪啊？老师啊，琴上去点样？ 系啊， 呢句说话解咩噶？咩琴瑟啊？ 留意星期五 点样琴上瑟啊？ 留意星期五嘅就系你知又知唔知？佢就会解释嘅就乜嘢叫做琴 塞 塞和谐啦， 塞定塞啊？ 哦，系咪塞？系咪塞头嘅塞啊？ 约识个山。 哦 ，OK， 哦 琴 室 和 好啦、啊。 咁、 啊、 你琴唔琴啊？ 由佢啦，等佢兜啦，系、okay. 啊，希望佢 Happy Anniversary 啊吓，唉、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武汉访问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参观当地一间港资医院的时候说，国家过去两年抗疫经验显示出担当和制度优势。他又期望我港兩地通過今次疫情總結經驗，加深兩地合作，亦都希望香港經歷兩年政治考驗之後，能夠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表示，長者疫苗接種率相對低，如果政府推出疫苗護照，有健康原因不打針的長者不再堂食，連帶有長者的家庭亦都可能不再入食肆，憂慮生意額會跌兩至三成。平機會主席朱敏健說，措施會不會受到殘疾歧視條例的豁免，要視乎措施的配套和細節是不是合理而必須。他說由於目前疫情嚴峻，必須是較易達到。合理就要視乎能不能夠照顧不同弱勢社群的特別需要。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表示，如果有措施令到长者生活不便，相信部分人是会重新考虑接种疫苗。他提到院舍长者接种率逐步增加，期望在家属不反对的情况之下，安排更多长者打针。南韩已故前总统卢泰愚将会安葬在南北韩边境附近的一个民营墓园。卢泰愚的遗属表示，会遵循卢泰愚期盼南北韩和平与统一的遗愿，不为国家和社会造成负担，听取了很多建议，最终决定将卢泰愚葬在京畿道波州市统一园区内的同和敬墓公园，下葬日期将会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确定。韓聯社報導，同和敬墓公園的墓園旨在彌補因南北韓分裂而失去故鄉的北方居民的遺憾。盧泰愚上個月底病逝，終年88歲。他在遺言表示，希望下一代能夠實現南北韓統一。南韓當局早前為他舉行國葬，骨灰臨時安放在波州市的廟址。骨灰臨時安放在波州市的廟址。韓聯社報道，北韓可能會因應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再次收緊防疫措施，推遲開放對華邊境。朝中社發表題為進一步加強應急防疫應對大流行傳染病傳播擴散報道，表示世界各地發現傳播力達到 Delta 五倍的 Omicron 變異株，引發廣泛憂慮。中央應急防疫部門正是全力保持最高警惕，確保國家應急防疫工作萬無一失。分析認為 Omicron 變種病毒令到北韓再度崩緊防疫之弦，可能導致朝中邊境開放推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Happy anniversary 啊 ，Cassie！ 我扑向你，似扑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会，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广天高都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燃烧。谁才是温暖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天。 找寻一百分的情人， 喂，好有缘，我情顾问公司， 是，请问贵姓？ 哦，黄生，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唔该，揾阿陈生嘅我嚟。 我系，不过唔好意思，我讲紧电话吓、啊，你坐一坐先好唔 好？你讲紧电话 吓， 攞、啊、你个电话嚟，攞你个电话嚟。 啊咩啊？ 攞你个电话嚟，识唔识听啊？俾我，俾嚟嚟嚟。喂啊，陈生唔得闲，迟啲先打嚟。 收线。你做咩收我线啊？个电话我讲紧噶。 啊，细眼仔， 系 你做一日几多钱啊？揾 唔定噶、啊。 最叻嗰次。 最叻嗰次，我介绍一个客人咧就收10,000蚊，嗰日有三个人帮衬，嗰日一次咧就哇劲啊，足足收咗30,000蚊啊，犀利哇！ 犀利啊，呢度 劲啊， 10,000蚊， 十万， 帮我揾到合适嘅女仔咧，10,000蚊啊你，好吗？ 哇，既然你位先生咁疏爽，咁一切都好倾啦。 等等 吓， 唔好咁开心住， 你唔系后悔系嘛？ 我当然唔会后悔啊。 系 阿四眼仔，我想话俾你听啦。我使得起钱，但系有要求噶。 哦， 你揾唔到啱我咧，咁就 sayonara 唔好意思，拜拜。 当然、okay? 当然当然，请坐。喂，系咧，请问贵姓？ 咁污糟嘅，有冇啲干净？ 我慢慢， 梗系啦。 嗯，啊，贵姓啊，先生？ 小姓王， 你叫我王经理 啊，做经理好啊，高尚职业，好多女仔中意。 No， 你误会咗，王经理唔系我职位，王经理系我全名。我姓王，叫王经理吓，我哥哥叫王经奇，我妹妹叫王经芳，咁排到我叫王经理，明唔明啊？唔系咩？你最旺 ，OK？ 嗱，阿四眼仔，我本身咧就唔使做嘢嘅，我老豆大把钱，不过佢话如果我今年之内唔结婚咧。佢冚唪唥啲遗产咧，俾晒我哥哥阿黄经奇，同埋我阿妹黄经芳。我而家真系好惊慌啊，所以我好快脆要揾个女仔。我未讲完啊，四眼仔啊，我要揾一个啱嘅女仔，得唔得？咁啊，睇下你得唔得啦。OK， 答明晒。请问咧，阿黄经理先生有咩要求咧？ 问得好，你听住咯。 系。 我一个女仔，眼大大，嘴细细，鼻高高，头发长长，啡啡色嘅眼珠，五色，五尺四寸半高啦，重95磅以下啦，笑起上嚟要见晒前面八只牙，佢又冇口臭啦，冇体臭啦，冇呢一个新冠肺炎啦，咁样样，仲有呢个冇皮肤病啦，识讲起码三种语言，识玩两种乐器，上围唔好细过33，下围唔好大过36，下路唔可以八字脚，坐喺度唔可以翘一脚，我讲笑话佢要笑，我有嘢讲佢要收声，喺人哋面前无论讲乜嘢，佢要知，我估嗰阵我揼。揼膊头啦，揼膝头啦，揼膝头啦，仲有啦， 等，我未写完啊， 我未讲完啊，等乜嘢啊？ 我知，不过正系听你头先讲嗰啲条件咧，我惊真系好难揾到啱你嘅心水嘅人、啊。 易揾我自己揾啦， 哦， 使揾你 系 开讲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边个女仔如果同我拍拖，佢即刻有1000万做见面礼。 哦， 如果我结婚啊。香港九龙新界我名下啲物业任佢揀咗个单位，我就买俾佢揸走。 呢条友仔傻傻地咁笋嘅盘啊，梗系介绍俾自己人啦、 啊。你谂乜嘢啊？ 得，我突然间谂起一个人咧，好啱你嘅。哇，你坐一坐，我即刻飞个电话俾佢先，约佢出嚟、嗯。 喂， 系 你呢个 office 又黑又暗，哎、我唔坐啦，我翻上我自己架车度坐。到咗打电话叫我上嚟，好啊。 OK， 得，一于咁话，好，即刻打电话翻屋企揾阿妹倾倾先。 阿哥啊，咁样哥人咪呃人噶，边人会一见面噶送成千万俾人噶？ 放心啦，到时啊，梗系叫佢过晒啲钱落个户口，先开始同佢拍拖啦。阿哥点会点你呃你啊？ 嗱，话时话吓，你见过佢噶嘛？ 见 过啊，系咪嗰啲咪又肥啊又光头又猥琐嗰啲咁噶 ？No， 啱啱相反，吓、啊，成个成成咁款噶。 成成， 成成， 边个成成先？ 梗系郭富城啦，嗱，哥话你知啊。总之，如果你嫁到俾佢嘅咧，我同你真系咧。打俾对脚都唔惊啊！ 我先冇你咁恨钱啊！打俾你脚算啦，冇打俾我只脚。 你搞笑啫，你咪当帮下我咯。嗱，你都知啦，我开咗呢一间咁嘅介绍所之后咧，兜兜踎踎一直都蚀紧钱噶。 梗系啦，上亲你嗰间公司啊，登记嗰啲啊，好似喺动物园嗰度走出嚟咁样嘅，边会有人中意噶？ 唔会够啦，所以今次咪揾你出马咯。嗱、啊，你嚟到咧，记得尽量放电。电死佢啊！ 放电死啦！放电我唔识噶，放电你自己嚟啦！ 喂，唔好玩过啦，即刻化个靓妆，飞的士过嚟，快啲啊！等紧你啊，的士先飞嚟。黄生，我介绍俾你嘅女仔嚟咗啦，嗱，佢叫 Lina。直情靓我今届嘅港姐啦 ，Lin 咩话？ 嗱 ，Lin 嗱， 记住要咁样样讲， 唔系 Linda，Lina 系啊， 要咁讲嘅， 要咁讲。 阿 Lina 小姐，请坐啦， 系你啊， 我拣人嘅条件，阿 Lina 你知噶啦， 我知道晒嘅咧， 你真系知，不如咁啦， 我唔知，不如你讲一次俾我听啊， 讲一次俾你听啦，费事错啦，系咪先？嗱，我揾个女仔，眼大大，嘴细细，鼻高高，头发长长，啡啡地色嘅眼珠，五尺四寸半高，95磅以下咧，笑起上嚟要见晒前面八只牙，冇口臭，冇体臭，冇呢个皮肤病，冇新冠肺炎，识讲起码三种语言，识玩两种乐器，上围唔好细过33，下围唔好大过36，行路唔可以八字脚，坐喺度唔可以翘一脚。我讲笑话佢要笑，我讲嘢咧佢要收声。为佢瞓一觉， 唔好意思， 得唔得先？我未讲晒，不过但你得唔得先？ 冇问题，不过咧，其实我都有要求噶噃。 你呢个要求？ 嗯， 讲嚟听下咩要求啊？ 嗱，第时咧，如果边个要做我个老公咧，一定要奉行以下嘅呢一个讲法嘅。我老婆绝对唔会有错。如果发现我老婆有错，一定系我搞错。如果我冇搞错，一定系我先做错，搞到我老婆犯错。如果我冇做错，的确系佢自己错。只要佢唔肯认错，佢就冇错。如果老婆唔认错嘅话，我仲坚持佢有错就系我错。总之，老婆系绝对唔会有错呢一句说话嘅话，绝对唔会错。OK， 而家你重复一次，唔该。 吓 吓吓咩啊咩啊吓咩吓咩？ 你讲啲咁嘅嘢，佢发癫嘅会。 哼，好，你果然就系我要揾嘅最啱我嘅女仔啊！ 吓吓我 唔怕老实话你听，我未嚟呢间嘅公司之前，我去过无数咁多介绍所，嗰个女仔一听见我有钱，就好似当皇帝咁样。之后你够胆讲呢啲咁嘅说话。简直是钱财如粪土，即系万中无一个好女仔啊！ 吓，佢真系 啊，陈生系就呢个啦，啱啊！ 好嘢，今次我打飞双脚，咬断埋两只手都唔惊啊！ 阿 Lin 小姐 ，Lina 哦 ，Lina， 我架车同司机喺出边等紧，不如去法国食晚餐好嘛？ 吓，法国餐厅附近有咩？ 唔系法国餐厅，系法国嘅餐厅，系顺便去巴黎铁塔行下，啱唔啱？ 都好吧，我哋去 Semaphore 喂，我都想去呀。 好啊， 你又去？知唔知咩叫电灯胆？来十万蚊揸住， 十万 自己去食。啊，盐少俾得十万啦、 啊。哇，正啊！哇，呢去法国慢慢叹，得闲就叫咗翻嚟啦。吓、啊，拜拜，数下系咪十万先。 越狂越疯。越迷越得正，人越去接近，所爱越难以。暂时让生命相遇，前缘时光到此，未能一辈子。真相越难知，任谁被锁住不易。原来情深到此，彼此早已知。一次真爱追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深刻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越甜越思念，越浓越幽怨，人越去过问，真相越难知。任谁被锁住不易，原来情深到此，彼此早已知。真爱追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深刻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只要愿意，你与我终未成事。 再追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深刻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你决定继续爬错了不止，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越狂越欢乱，越迷越得住，倒不现在告辞。 好啦，一次真爱追寻一百次，时间差唔多去到晏昼一点咁滞噶，再四分钟吓。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差唔多都嚟到尾声啦。稍后咧就会有一个美联香港， 荔枝港， 荔枝港。咁啊，听日我哋十点钟 再见啦， 再见啦。阿马老师，听日你会唔会有呢个靓仔录啊？ 听日唔知噶， 唔、知 啊，心情啦。 未预带啲咩录翻嚟啊？点好啦，希望听朝。 你想唔想佢听日仲可以戴呢个眼镜啊？如果你唔想嘅，我一阵间我将佢踩烂佢， 趴烂佢，咁就搞掂晒佢啊！ 刑事嚟噶， 千祈唔好乱嚟啊！ 系啊，唔好乱嚟啊！ 你知我哋讲下少嘅啫，傻仔 啫嘛， 系啊， 咁认真 啊，都唔得嘅，傻仔嚟嘅吓。好啦，听日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惊啊！我而家我想走先， 我都想走先，叫阿李志光陪佢。Make in long long 。